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13，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 你好，吕光，大家好。 系啦，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喺朝早11:00咧就开咗疫情记者会啦。咁啊，讲到话咧就会就住防疫嘅措施作出一啲嘅中期检讨吓。咁就宣布咧有几项嘅一啲调整啦，或者理顺嘅吓。嗱，首先咧就讲咧关于系入境嘅一啲检疫安排啦吓。因为而家咧就有9个嘅国家咧已经实施咗一个所谓地区性航班熔断嘅机制。咁呢九个国家咧就包括系澳洲、加拿大、法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和美国这九个国家的。特首今早就说，特区政府将会在4月1日开始就会取消这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并且就理顺这些国家的一些入境检疫安排。其实就讲4月1日开始，其实适用的范围不止这九个国家，其实是讲所有海外抵港的人士，他们如果是香港居民，如果完成咗接种疫苗，即系讲紧认可嘅两剂疫苗啦，跟住起上机之前咧，就系攞住系起飞之前48小时内嘅核酸阴性结果啦，兼且咧有预订喺香港有预订7晚嘅酒店住宿咧，咁咧就可以咧就飞嚟香港啦吓。咁要喺机场嗰度咧做一个嘅检测代行啦，跟住咧就会去到检疫酒店。咁如果佢咧喺第5日嘅核酸检测结果系阴性，第6、7日的快速抗原測試都是陰性，就可以提早離開檢疫酒店了。 是這個措施呢，其實在商界或者香港社會上很多論者呢都已經提了很多次了，因為香港這個地方呢就跟內地有些不同，因為我們香港的經濟的長處呢就真的有賴於跟國際嗰個嘅關係嘅，咁有好多亞洲啊，或者全世界或者歐美等等大公司嘅總部或者亞洲州區嘅總部咧，都設喺香港。咁好多駐港嗰啲人員咧，其實真係喺呢一波嘅疫情之下咧，真係好似雞飛狗走咁。我自己都識得唔少公司咧，係真係將呢一啲即係比較高層嘅人員咧，係調離開咗，唔係話調離開，而係佢走咗之後佢翻唔到嚟，因為佢譬如話舊年聖誕間接咁樣嚇，即係回鄉探親咁啦。咁跟住個疫情爆咗咧，佢根本都翻唔到嚟，因為熔斷咗啦，已經咁樣嚇。咁呢一個措施咧係啱嘅，不過咧就嚟得好似唔知點解，即係我有兩個問題，點解會咁遲咧嚇？因為我哋都幾個禮拜之前已經宣布咗咧，就係話香港居民本身自己咧都可以喺居家嗰個隔離。咁7日之後咧就即係檢測咗，即係快速檢測即係陰性兩次之後咧，就真係可以出翻嚟噶啦嚇。咁點解要政府要3-3个礼拜先至將呢樣嘢係同即係翻嚟香港嘅香港居民係睇齊咧咁？因為你宣布之後，你都仲要好多準備功夫噶嚇。即係而家咁，我哋宣布咗，你都要4月1日最快先至可以係翻嚟香港啦，嗰啲香港居民嚇。咁其實仲有另外一個比較細啲嘅問題咧，就係點解非香港居民又唔係一次過放寬咧咁，因為其實你嗰個準則都係話嚟香港之前上機之前打好兩針，咁翻嚟又住7日咁即係仲住咗酒店添嘅喎，即係唔可以家居隔離啦，仲每日要做嗰個快速檢測啦，跟住第6、7日咧仲要做埋嗰個PCR 添嘅。咁點解即係一啲外國嘅人嚟香港又唔得咧咁？咁當然即係你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未必會有好多外國人咧就想嚟香港。咁但係你唔可以排除，即係商業性個社會，即係佢係有呢一個需要性係會嚟香港嘅。咁呢個我唔知啦，冇人即係好似冇人提過呢個問題嚇。不過就我都覺得係真係比較遲嗰啲咯。 正如你所講咧，其實唔少嘅一啲跨國企業啦，一商界人士咧，其實都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咁緊嘅一啲入境檢疫安排咧，係感到有啲意見嘅。我都睇到咧一啲報道講話，譬如蘭桂坊集團主席盛志文啦，都講到 話有一啲嘅在港國際企業人士就話咧嚇，咁如果今日都未能夠交出一個復航路線咧，就會考慮離開香港啦咁樣。咁而家就唔知道究竟係咪滿足到呢啲嘅跨國企業人士嘅一啲要求啦。咁一間可能問一下啲商界人士啦。咁另外咧就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商界人士就話咧，因為一啲嘅跨國企業咧就見到香港個入境檢疫措施係咁樣咧，都係陸續咧將一啲嘅運作啦、人員啦就搬去其他鄰近嘅國家地區，包括係新加坡啊、澳洲等等。嗱，今日咧就喺記者會上面咧，就特首都講到話咧，其實係而家對於九個嚇熔斷航班嘅國家所實施嘅一啲措施咧嚇，已經不合時宜啦。就話呢啲嘅國家嘅疫情咧都不比香港差啦嚇。其實而家香港嘅疫情大家都會用嚴峻嚟形容啦嚇，不比香港即係呢啲國家不比香港差啦。咁而大部分由當地嚟到香港嚇嘅人士咧，都冇病徵嘅。咁如果繼續有熔斷機制咧，就會令到一啲滯留外國嘅港人咧，帶嚟極大嘅困擾同埋焦慮嚇。咁亦都講到話咧，就係呢啲嘅入境人士嘅檢疫要求咧，亦都頭先好似你所講啦，比本地確診嘅人士或者密切接觸者嘅一啲要求咧，係更加嚴苛啊，會影響到營商環境啦嚇。咁所以咧，就有需要咧去到檢視呢件事啦。不過就強調咧，今次取消禁飛令咧，就唔能夠視為放寬防疫要求，只係用一個理順呢個字啊。 可以咁講嘅，因為好似頭先我哋咁講，佢嚟香港居民又好，非居民又好啦，咁嗰個要求都係比我哋本地居民喺家居隔離係比較嚴苛噶嘛，因為你真係喺指定酒店嗰度即係檢疫嚇。咁講翻呢個問題咧，其實有啲人講提出嘅就係話當然你有好多一啲即係譬如嗰啲公司嘅一啲。嘅部門啦，或者係工作咧，係而離開咗香港啦，都係暫時性嘅啫。因為你睇翻個疫情，如果係好翻嘅話咧，咁呢啲都會翻翻嚟噶，啲人可以翻翻嚟，嗰啲所謂嗰啲工作亦都會翻翻嚟嘅。咁但係咧，亦都係有風險嘅呢個，因為你離開咗香港之後，你發覺去到第二個地方，你都仍然可以操作嘅話咧。你又真係會係重新考慮，究竟係咪真係要喺香港呢？咁樣 可能會影響香港嘅競爭力。 冇錯，即係長期可能有一部分公司未必會真係翻翻嚟咯。 不如多問下聽眾啦，嗱，唔知聽眾咧有冇一啲嘅親友喺頭先上述即係九個已經熔斷咗嘅國家嗰度咧，而呢段時間可能翻唔到嚟，而家即係放寬咗或者理順咗呢個入境檢疫嘅要求啦，大家覺得點咧？又或者聽眾如果係商界人士嘅？呢段期间可能你哋嘅生意伙伴啊，或者你嘅同事，可能咧都未必咧从外国咧就飞到过嚟啊。咁大家又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另一个今朝早都讲到嘅一个议题咧，就系现时嘅社交距离措施咧都会继续延续啦吓，去到4月20号嘅。4月21号开始咧，先至分阶段咧咁去放宽，即系嗰啲食肆啊、嗰啲表列处所啊、一啲嘅限聚令啊，先至会咧系逐步咁放宽嘅。大家又点睇咧？即系之前又大家可能都期待，可能可以早少少放宽，咁但系而家咧都政府决定维持去到4月20号之后咧，先至分阶段放宽。另外，今朝特首咧仲讲到话咧系会暂缓全民强制检测啊。关于你呢几个议题，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杨立门啊，呢个时候都揾嚟一啲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先。 好， 电话旁边咧有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啊，陈志思你好， 大家好， 你好，啊你好，陈志思， 系首先都请教你咧，点样睇而家政府个决定咧？即先讲呢个嘅理顺入境检疫安排先啦。 首先即我先啱我听到你哋都讲咗少少啦，即系。的確咧，就係過去呢段時間咧，就其實係講緊好多月嘅經濟啦。咁就我哋好多喺個國際需要同國際嘅有接觸嘅啲商界咧，係面對好大一個挑戰。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喺其他國家咧，其實基本上佢哋嗰個即係啲本來好多嘅門檻啊，即係可能佢國家都需要佢哋去檢疫，好就好多呢啲其實放寬咗啦。咁變咗大致上咧，好多嘅業務咧已經開始回復翻嘅，就同最早期嗰陣時候咧，啱啱直情疫情最喺歐美發生嗰陣時候好嚴重嗰陣時候，基本上佢個個都係封城咗噶啦，好多活動都係停咗，所以嗰陣時候咧就對我哋冇影響嘅。 但因為好多而家呢啲國家咧，尤其是去到呢個 Omicron 咧，其實已經係將好多原來一啲嘅要求咧係放低曬，咁變咗都好多商業嘅活動咧，已經要回復翻嘅咯，竟然。 嗯。 咁就需要好似以前咁樣啦，開始要飛啊成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度嗰個政策係仲係非常之守緊喺個外防咧，咁令到我哋嗰個檢疫時間又需要咁長啦。本來仲差啲添，21天啦，而家到14天都叫做好啲。咁但係對一啲真係要日常，即係你諗下，我哋喺疫情之前，可能嗰啲人咧根本上週即係一至五係飛緊噶嘛，星週末先翻嚟，咁變咗好多都根本係做唔到啦。再加上咧就當而家有9個國家熔斷咗啲啊嘛，咁當中好多國家同我哋香港好有呢個嘅經濟或者商業，就算金融界一啲嘅交流，咁呢係咪肯定影響咗佢哋啦？咁所以頭先你個問題嗰度我聽咗少少啦，就香港好多啲嘅商業嘅活動咧有兩種嘅，有一種咧就主要咧就同我哋國家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呢個成個大灣區啊，甚至係中國嘅，咁佢個批咧。就佢哋緊張就當然係開關啦，係咪啊？咁另一批咧，就佢喺香港，佢未必真係係為咗內地市場，可能成個亞太區市場。嗱嗰批咧，其實一早已經好多走咗，因為佢係要飛噶嘛，佢嘅工作係需要佢喺亞太，可能佢喺疫情之前，佢日日都飛緊嘅。咁你唔俾到佢要需要14天、7天或者21天添，佢根本冇可能。你在香港做過基地嘅，所以好多咧就已經搬走咗噶啦。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如果佢係做亞太區在中心嘅地方嗰啲咧，佢一早已經搬走咗。咁但最新嗰一批咧，我諗佢點解擔心都走咧？即係早啲仲喺度嘅咧，都擔心咧，就係、是、我希望佢係短暫走啦。就佢擔心我哋嗰、那個嘅話全民檢測，好多依嘅人咧，佢驚全民檢測之後咧。佢哋好多啲，我講緊呢啲係外籍頭先啦，外籍人士啦，佢係擔心你全民檢測之後檢咗測之後咧，佢要被送去呢啲隔離中心。第一佢就覺得呢樣嘢唔可以接受，尤其是講佢最擔心，如果佢有小朋友，佢就擔心佢家庭要分開，因為佢可能之前聽過啲故仔啦，佢好驚。咁所以大家就哇，如果你做呢樣嘢，我真係先走先啦。同埋再加上學校停咗啊嘛，好多啲外籍嘅。呢啲專業人士呢，其實佢哋好關注就係佢哋小朋友嘅讀書嘅。咁佢一段長時間都冇可以面授課程啦，再加上你又檢查，再加上種種原因呢，所以喺呢段時間就有好多呢就係決定短暫離開咗香港㗎啦。等你嚟香港完曬件事佢先返嚟。咁但我相信呢，如果佢係即係仲係睇中國嘅市場呢，佢都會返嚟嘅。但問題短期可能好大影響，咁但正如你講咧，有啲可能搬咗第度，咁佢會唔會考慮其他因素咧？將來會唔會覺得嗰度都好靚點？呢唔知啊。但如果你話真係作為一個亞太區總部嗰啲咧，佢真係需要因為佢全部個業務已經係差唔多係回復翻嘅啦嘛。咁佢係需要飛嘅，佢唔可以咁樣有咁長時間做隔離嘅。 我都想問一問阿炳啦，就因為頭先我都有提過嗰個問題，就係、是、一啲非香港嘅居民咧，而家都仍然係好嚴嘅，即係管得嚇。即係 因為四月一號淨係俾香港 居民嘅啫， 可以飛過嚟嚇。 咁以前香港嚟講有好多嗰啲，譬如國際會議啊、國際展覽會啊、嗰啲交流啊、商業上好多交流，咁真係係好多非香港居民都要嚟香港噶嘛？咁而家咧仲未开嘅呢、這个，咁你觉得嗰个问题喺边度咧？ 所以咧就呢、這个 Freeman 讲得啱咧，即系我哋而家香港真系好两难之处，因为首先我哋有两批嘅唔同嘅持份者啦，一批就正如头先你所讲嗰批，即系好多系需要飞嚟香港啊、外籍嗰啲啊，甚至香港人都要飞去外国做生意嗰批啦，一批啦。另一批就系梗系同我哋内地市场啦，咁嗰个批同埋好多。即係家庭團聚啊、讀書啊，我哋好多有好多廠喺內地，所以嗰批咧就梗係希望我哋要同內地開先啦。咁所以點解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都仲係咁嚴咧？就因為我哋都希望能夠滿足到同內地開關嗰啲要求嘅。咁我哋不斷喺度做，所以點解幾個月嚟好多啲需要同外國去飛嗰啲咧都嘈嘅，因為即係佢睇到我哋好似唔會即係放鬆，咁所以。但係問題呢，依兩三個月其實好大嘅變化啦。我自己睇話呢兩三個月突然間我哋呢個第五個即係呢個 第五波 嚟，基本上今日我相信都唔知仲有幾時先可以去返同內地傾。 係啊， 即係有咁長時間。咁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一方面又係即係同內地即係 即係唔知幾時先開到，但同時期我哋又唔去睇下我哋呢同外國方面嘅聯繫返，咁其實我哋真係兩即係相輸㗎喎，即係咪呀？咁但雖然係咁啫，但係見到今日特首宣布呢，其實我哋都唔係話，你問我自己個人呢，其實我都唔係要佢放低添，其實冇放低到，只不過看齊返啫，因為我哋香港喺一個兩個月之前，其實對譬如我哋點去檢測啊嗰啲要求同今日已經係大大唔同咗啦，係咪呀？所以其實我都唔係話要去要降低，只不過是话佢咪去翻看齐翻，同我哋喺本地，如果你真系中咗嘅话，你都系即系可能七天后，如果你系两个嘅 RAT 嗰啲嘅快速嘅检测冇事都可以即系放啦。咁点解游客即系海内翻嚟嗰啲仲要需要14天呢？ 咁但系你觉得系唔系太迟呢？因为香港嘅疫情严峻咧，就已经系一段时间啦。就算你话接受快速检测，其实二月尾香港已经接受快速检测咧，就作为一个确诊嘅一个结果啦。咁同埋亦都有唔少人咧需要居家隔离啦，吓。咁所以如果今次嘅理顺系因为咧就系要睇齐翻入境人士同埋香港本地确诊嘅人士嘅安排嘅话，其实咧系咪应该要再早多两三个礼拜已经咁做咧？ 你有冇时间俾我继续讲啦？ 不如可以新闻之后再 讲 一 阵。新闻之后再讲，又好长嘅，好长嘅。 好啊，好啊，唔该。 你可以讲少少先吓。系陈志思可能转头再同我哋讲啦，吓唔紧要，我哋咧电话1872311 1872311啦，咁今日咧就特首就宣布咧就会理顺翻咧就系嚟紧嗰个嘅入境检疫要求啊，咁就系香港居民咧就系喺海外嚟香港咧，咁只要打齐针吓，亦都有酒店吓，亦都系上机之前咧有核酸阴性结果咧就可以咧飞嚟香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06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低过20000宗，连同滞后数字，再多223名病人在公立医院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增至5906人死亡，今波疫情死亡率是0.56%，其中打两针的死亡率是0.1%，打一针是0.6%，冇打针的死亡率升至2.75%。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数据反映打针好过冇打针，打一针亦都比唔打针好。另外，医管局话有179名病人过去24小时喺公立医院离世，死者嘅年龄由44至103岁，当中比较年轻嘅死者本身有其他嘅病患。滞后情报个案有44宗，死者年龄14岁至101岁，其中14岁男死者由高处堕下，送往急症室急救，测试证实系阳性。中国民航局话，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已经确认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民航局已经启动应急机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广州白云机场工作人员话，航班从昆明长水到广州白云机场。有网上流传的片段见到有山头冒出黑烟，亦都有怀疑属于客机的残骸。多个航班追踪的社交平台话，客机在梧州附近出现速度和高度骤降。考评局话，如果中学文凭试如期在4月22日开考，将会在4月初至到4月中向考生派发准考证。学校考生的快速抗原检测包会随准考证经所属的学校派发，自修生就要按指示分批在4月中到考评局办事处领取。考评局话，提醒考生前往市场之前要自行量度体温和完成快速测试，并填妥健康申报表。如果考试当日的检测结果是阳性，将不会获准进入市场。考生要妥善保管快速抗原检测包，不会安排后备检测包。 考评局今日起会透过中学文凭试手机应用程式上载考生资料，包括考生编号同市场地址等，俾考生查阅。如果学校考生出现资料有误，应该喺今个月31号或者之前提出更正。自修生就要联络公开考试咨询中心。香港迪士尼连续7年录得亏损，不过2021年嘅财政年度净亏损按年系收窄至24亿元。未扣除利息、税项、折旧同埋摊销前盈利有34%嘅改善，至-9.7亿元。今次业绩是反映前年十月初至到去年的十月初，期内收入升近20%至17亿元，总入场人次按年上升大约65%至到280万，本地宾客入场人次较上财政年度增长近1.2倍，乐园年票会员人数较上个财政年度增长55%，两者都是历史高位。在调整可接待宾客量之后，期内的酒店使用率77%，按年上升43个百分点。乐园话，随着入境旅游未来逐步恢复，对前景保持审慎乐观。乐园具备有利的条件，能够受惠于未来市况改善同入境旅游复苏。又话会审慎评估业务，包括疫情持续带来的影响，并检视策略同扩建同埋发展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都云云暗有雾，听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嘅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除咗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在新界的青山公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那里，中线因为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去到南地交汇处。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福亨村对开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南地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提醒大家，这个轩尼斯道铜锣环段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的，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渣甸街交界的最右线只比电车经过，经过时间要看清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果栏一带比较多车嘅，而由于油麻地西九龙走廊有工程，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荃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港珠澳大桥50排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我哋頭先就講緊咧，政府就將會咧取消九個國家嘅禁飛令啦，並且理順一啲嘅入境檢疫安排。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訪問緊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啊，請翻佢出嚟先。陳志思你好， 你好， 係。頭先我就問到咧，就而家即如果係要考慮到香港嘅疫情同埋睇齊本地人士，而去到做一個理順嘅安排，其實係咪應該早啲再做咧？咁你點回應呢？ 我估计呢，其实的确呢，过去几礼拜你諗下，其实个疫情真係变化好大囉。我相信政府内部可能都要考虑好多嘢啦。你见到其实好多啲嘅政策呢，其实都不断变緊㗎嘛。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就根本可能呢，因为有咁多本地嘅个案，佢哋都忙于去处理。咁啊，相信可能你话真係仲係咪可以可以理埋海外嗰度。当然你问我，梗係当然希望可以会唔会更加早啲可以理顺。但我相信我亦都睇论到政府其实过去一段时间真係太多嘢发生緊，係咪咁多政策。我就见佢其实我差唔多佢每几日都更新緊佢啲安排添。就算你几个礼拜前都唔係用緊呢个快速检测嚟做个标准添啦，而家都改咗添啦。咁所以我諗好多都係可能喺个配合配套方面咧，其实唔简单嘅。如果你改任何嘢咧，仲有好多配套。就算你咁啊，其实今日咧，就算话我哋放宽咗咧，仲有一个问题系未解决嘅话，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就系个熔断机制。今日仲有熔断机制，即系话有几个人一班机翻到嚟咧，嗰班机就要暂停两个礼拜。 唔系唔止个班机嘅，成个地区好似。 嗰条航线咯， 系嗰条航线 系啦。咁问题嗰个都几大件事嘅，因为你咁样。因为外边啲案例真系太多啊嘛，一班机有几个案例咧，其实真系随时发生嘅。咁你又停咗两个礼拜啦，系咪？咁所以其实今日就算你而家讲紧话放宽咗，啲人翻嚟咧，其实个熔断机制都仲要去处理嘅。如果唔系，都其实可能你搵唔到太多机翻到嚟。 但系外国商会啊理事其实都出咗声一段时间噶咯，系咪呢个时间即系可能特区政府都太忙，未必系即系去到处理到呢啲嘅意见咧，系咪？ 正如我讲啦，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最近呢段时间发生嘅，好多嘢都譬如之前嘅，我相信都用紧14天呢个做标准啦。咁但系我谂睇到之前发得好快啦，同埋有咁多个案例，睇到其实好多都可能可以喺短时间可以复原翻嘅。咁其实个标准咪转咗落嚟咯，系咪啊？因为之前都讲咗仲系14天噶，我哋你仲未记得？我哋冇讲话系嗰啲叫做社区隔离啦。社區檢疫啊，最初都好高標準噶，都要去呢個竹篙灣噶，咁結果都唔使去啦，因為你連隔離設施都唔夠，何況做檢疫添，係咪？咁所以一連串嘅嘢咧，其實喺過去呢一個月時間都變得好快脆，因為個實際嘅現實就係咁多人有即係都中咗啦。系嘛？而家都估紧百几万、二百万咁样个数以上，咁所以变咗你都唔可以仲用紧之前仲喺个单即系双位数字啲嘅情形咯。同埋当其时基本上香港冇 case， 主要都系外防啲 case 嘅啫嘛。咁但系而家基本上本地 case 仲多过，即系入每日入翻嚟嗰啲案例吓。 我想有两个跟进问题啦吓。咁而家就政府宣布就理顺咗呢个安排啦，即系话由外国翻嚟嘅香港居民咧，同本地嘅香港居民咧。即係嗰個檢疫隔離嗰個要求咧，都睇齊啦咁樣，唔係完全睇齊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即係外國翻嚟嗰啲香港居民仲要喺酒店住啊。 係啊，冇錯。 咁你覺得而家做咗呢個理順之後，你香港本地嗰個商界或者係金融界啊，各個受影響咗嘅企業，尤其是啲跨國公司，你覺得佢哋收唔收貨咧？嗱，呢個即係第一個問題啦。另外咧就係、是。頭先我講過問題啦，就而家理順咗，即係香港本地居民喺外國翻嚟同本地居民睇齊啊。咁但係外國非香港居民嚟香港呢個咧就未睇齊嘅嚇。咁究竟係唔係下一步去睇齊啊？抑或根本係唔會考慮呢樣嘢咧？ 答你第一個啦，咁當然咧就依、這個肯定係一個好嘅好消息嚟嘅、但你話咪可以悶到佢哋好滿足咁，梗係當然唔係啦，仲要有隔離啊、七天啊咁成，咁當然係唔方便嘅。但係你話同我哋之前嗰種嘅要求，咁一定係一個好嘅方向啦，好嘅方向，應該話咧呢個第一步咯，好嘅方向。咁你話？再落去嘅，我諗即係睇下，即係我諗由其實最緊要都係個外防輸入就係我哋用依個咁嘅七天喺酒店嘅政策，係咪能夠經要阻截到所有 cases？ 系嘛，即系唔会加重咗我哋香港个医疗嘅负荷啦，系目的啫。咁如果呢个七天做到嘅，咁我哋系咪即系再下一步又可以再睇下点样方面咧？因为我哋最紧要就唔想 send 一个错嘅信息咧，就话我哋好似而家系要即系放低咗我哋嗰个门槛要求， 啊、 而令到咧，因为我哋始终仲要记得我哋系要。希望都仲系要去翻同內地開關噶嘛，咁我哋咧最緊要就係依波疫情之後嗰啲案例落翻落去啦，咁我哋仲要外防控制到，咁令到我哋嘅嗰啲案例可以去翻一個比較合水平啲嘅程度，先可以同內地再傾噶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唔可以喺外防度咧係話即係有一個放鬆嘅，其實我而家冇放鬆過噶嘛，我只不過就係即係將個要求看齊翻。實際的情形，因為另一個問題就很多人都質疑你那個科學的理據在哪裡，因為 so far 越來看到都是這個新的這個 Omicron 其實真的幾天就已經是呈現的嘛，所以就變成即我想這個是符合跟那個科學的要求先，對不對？ 沒錯。 嗯， 另外第二个问题咧，你话所以我嗱，咪先我带翻美元第一条就话，我估咧，你话而家系咪嗰啲已经走咗嗰啲搬咗去第二度地方嗰啲咧，可能会唔会翻嚟嘅？ 嗯， 因为始终呢个成个疫情都未一日完咧，我谂佢都未必会即刻会赶翻嚟咯。咁、但最少对一啲而家真系即系我哋自己本地嘅香港人啊，甚至系可能有啲真系都仲系香港为主嗰啲咧。最少都令到佢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即係仲可以做到咯，七天都仲話可以咯。但係嗰啲真係成日都要飛嚟飛去嗰啲，喺即係每日都要飛緊嗰啲咧，我恐怕呢個七天絕對都唔可以滿足到佢哋咯嚇，暫時都未滿足到佢哋咯嚇。咁、但係對其他，譬如而家好似我哋香港好多，我哋好多香港有朋友啊、親戚係啊、仔女讀緊書嗰批啊，最少都翻到嚟係咪？ 非港人咧，非港人嚟到香港系咪都应该同一个嘅检疫嘅要求咧？ 我相信呢个吓再下一步啦。其实呢个都系今日一个，即系我谂而家仲喺咁多案例嘅日子度去倾嘅，未必合时嘅。不过当我哋呢个第五波真系回落翻嘅，咁我相信呢个绝对有机会嘅。我谂嚟嚟去，我相信特区政府成日最担心就系佢嘅医疗系统可唔可以负荷到嘅啫。即系如果医疗系统系负荷到嘅啊，咁再加上多老人家。打咗疫苗啊，會令到即係會好似之前我哋幾個禮拜前發生嗰啲咁嘅現象咧，咁我相信佢可以逐步再考慮嘅。 嗯， 頭先你都提到話咧，就有啲外商啦嚇，跨國企業嘅人員咧，可能驚咗咧香港要搞全民檢測啊。咁換言之咧，即係就算而家政府話係暫緩全民檢測啦。你會唔會建議政府其實啊，可能就算第時就算疫情點樣發展都唔好搞啦，因為咧可能即係會令到外資咧會有擔心喎。 我相信咧，首先咧就要令到佢有個信心先，因為最弊就因為我哋之前好多個信息出咗街咧，就嚇咗佢哋嘅，因為啲信息咧唔清晰嘅，譬如話你話要送去呢啲隔離中心嘅，咁邊個要送啊？係咪個個都要送啊？咁佢又擔心啦嘛。即係後屘當然政府成日都話，其實佢有分流嘅，嗰啲住得環境差嘅去嘅，住得好嗰啲當然你要證實，即係俾佢知道你住邊度啦。咁等佢知道你都有能力嘅。咁我諗係有咁嘅，但係嗰啲信息未出到去咯。一出到去咧，佢就睇到啲相咧，就係我哋嗰啲嘅隔離設施。咁佢睇到就即係話哇咁樣嘅，同埋好多睇咗一啲咧，就係一個好似喺我哋嘅亞博館嗰啲咧，佢見到哇好似一個大嘅公共嘅設施，咁佢又驚係咪啊？同埋最弊，我諗係好多睇到就係啲聽咗啲新聞，就係啲嗰啲小朋友去到醫院咧，就同個唔俾家長見嘅。其實我日日都收間唔中收到呢啲咁嘅投訴嘅。而家今朝我收到有一個咁嘅類似嘅投訴，咁好多驚啦，就驚就哇！我小朋友點可以同我分開㗎？點解唔可以一齊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信息出到去咧，就令佢驚咗，就哇！如果我去做咗個 test 之後中咗，咁啊仲要即係佢可能仲佢唔驚中咗，佢驚係 呢個要隔離。 係啊，佢要同埋要將家庭分開。 分開就係 佢最怕一樣嘢，家庭分開啊！佢所以佢好多都。即系真系唔惊打针啊！佢又唔惊打针， okay. 又唔惊中咗，就惊家庭小朋友，因为最紧要 系 小朋友问 题。我想追问一样嘢，同讲开个全民检测咧，其实今日政府最后今日先至宣布咧，就系话而家唔做啦咁样。咁但系呢个信息咧，其实反反复复咧，都搞咗成个月噶咯吓。即系政府嗰时走出嚟讲咧，就话我哋要做噶啦。后屘仲话我唔排除禁足添咁样。咁跟住咧就话有个小组咧，就揾个局长咧，走去研究点。 樣去做啦。咁啊，仲有好多即係準備功夫嘅。咁點解嗰陣時即係又話要去咁樣做？今日先至話係唔得喎。我哋諗過即係又要好多人力物力喎。咁其實好多人力物力呢樣嘢不嬲都知㗎啦嚇。點解係嗰陣時要俾個咁樣嘅信息？而家又有一個唔同嘅信息，點解會有咁樣嘅分別咧？ 嗱，我自己都冇參與一個討論啦。不過我相信今日特首講其實係個道理嘅。 啊，唔係啊，我好同意佢講啊，其實 佢係咯，佢個道理。 但係點解開頭佢又話要做咧？ 因為我諗幾個禮拜前同今日真係好多唔同世界轉咗，因為幾個禮拜前我相信冇人估到香港有1-2百萬人中咗，所以今日特首講嘅樣，我聽落去我係喎，我都明啦，就係話當你中咗之後，其實如果你再做依個PCR 嘅 test 咧，其實你一定係即係陽性噶嘛。 嗯， 咁你又哦，咁你即係冇意思啦。咁嗱，如果你豁免佢嘅，咁你到時哇，你咪好混亂。 嗯， 即係你已經有成100-200萬咁人中，係又唔使嘅，邊啲嘢使嘅？我相信成個運作咧係會好複雜咯。即係其實本身成個全民檢測已經夠複雜噶啦，係咪先？ 嗯， 何況你仲要話喂咁多人到時有可以唔使嘅，如果又使，其實我最初咧。一聽咧，我其實最比較自己覺得比較擔心咧個運作咧，就係話好多老人家嗰啲有啲即係唔方便行出嚟，即係方便行路嘅，行路唔方便嘅，咁佢點樣去檢測咧？係咪上政府話會上門咧？ 嗯， 即係諗下成個流程係好可以係真係好複雜嘅咯。咁所以我諗最主要都可能幾個禮拜前講嘅時候，到到今日成個香港。個疫情個轉變，可能令到真係佢，可能佢哋內部計過條數，即係覺得根本個成效就未必係咁理想噶啦，已經係。 好啊，唔該曬陳志思，多謝你嚇。陳志思咧就係行政會議召集人嚟嘅。我哋電話1872311，有一位聽眾沈先生喺度。沈生你好。 啊，你好。 係，請講。 咁啊，終於都放寬嗰個旅遊限制啦。咁其實都係時候要諗噶啦。因為舊年停定咗咁多咁長時間，大陸又搞唔通。外國又搞唔通，咁我哋就好似坐困愁城咁啊，真係死得。 嗯， 好似我哋公司咁，就是、跨國公司啦，咁啲老細包括我啊，自己都飛唔到嗰兩年，完全喐都唔喐得啦。咁其實 overseas 喺外國嗰度發生好多好多事，想我哋去解決嘅，實際上都係解決唔到，或者你始終見唔到面咧，係有好多嘢係唔方便做。 嗯， 咁好啦，而家拖到咁啊，咁啊而家真係有啲會我哋又開緊，喺新加坡開。 啊、 其实好大镬噶，你过咗新加坡就唔会翻翻嚟 噶啦。原来都得噶，咁样喺你第二度做都得噶，咁样 吓。咁、啊、老老实实，我哋喺度做嘢，你估我哋唔惊嘅咩？ 嗯嗯嗯。 吓、啊，点解会搞到咁咧？即系你一就一，二就二咯。咁好啦，而家真系老老实实啦。佢某程度已经同大陆嗰边就对着干啦吓。咩阳奉阴违啦，而家终于达成佢嘅目的啦。 okay, 啊，即系躺平啦，已经。咁躺平就快啲做啦。 OK， 好多谢晒沈生啊。咁特区政府都多次话自己唔系躺平嘅吓，咁只系即系理顺紧而家啲嘅入境嘅检疫要求，要安排啦吓。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是、香港总商会嘅总裁梁兆基先生啊。梁兆基你好， 喂你好，你好， 你好。系 点啊？今次特区政府就理顺咗入境嘅检疫安排啦。你哋商界点样睇咧？ 我对于政府呢個做法嚟講係歡迎嘅，但係當然就話希望能夠盡快係可以令所有嘅即係外國旅客都入到境啊，同埋呢個完全嘅一個即係如果打咗針同埋一個陰性嘅檢測之後咧，係能夠可以免檢疫即係入境咁先能夠即係達到回復翻即係所有正常嘅商業活動嘅目的咯。 即係因為始終咧，即係嚟緊四月一號開始啦嚇，咁啊特區政府都係只係俾香港居民啦嚇，咁啊合乎條件嘅香港居民可以飛嚟香港度接受檢疫啦嚇。咁至於非香港居民咧，就好似都未有呢個嘅嚟香港嘅安排咁啊。咁其實對於商業活動嚟講，個影響可以有幾大？ 其實呢一個已經係即係可以話係進一步，因為有好多即係本地或者海外僱員咧，其實都可以翻翻嚟香港工作。咁雖然就話仍然係有即係七日喺酒店嘅檢疫期，咁但係至少能夠有一部分。即係呢一類嘅即係國際企業嚟講，佢哋可以有一多啲嘅員工翻嚟運作。咁但係當然就話喺國際商務往來裏面嚟講咧，有好多並非係香港本地居民或者係持有工作證嘅居民嘅。咁呢一啲 嚟講都係對我哋嗰個運作一個好大嘅影響。咁當然就明白到政府係即係按部就班啦，但係我希望呢個時間唔好太長咯，即係喺能夠處理到香港嚟嘅即係翻嚟嘅居民嗰個檢疫嘅情況之後咧，就進一步開放係啊。 係係嗱，你頭先講話希望開放到好似即係免檢疫咁樣嘅出出入入啦，咁呢個係即係幾理想㗎啦嚇。咁但係以今日香港個疫情嚟講咧，即係好似譬如新加坡或者美國咁樣嘅外來嘅人士翻翻去本國係完全免檢疫嘅話咧，係似乎距離好遠㗎，仲係。 係啊，我哋覺得首先就話可唔可以進一步考慮咧，就係香港嘅居民咧係可以即係家居檢疫。咁第一就話你可以即係騰空咗好多即係酒店出嚟咧，可以俾其他即係外國商務人士做呢個檢疫啦。因為香港其實檢疫酒店可能都未必好足夠嘅。咁既然即係如果香港翻嚟嘅人士已經係打針嘅，咁其實同而家即係嗰個嘅即係安排其實分別唔係太大。咁當然就我係最希望就能夠所有國際旅客都可以做到好似外國咁樣，就係免檢嚟到香港啦。咁但係喺外防輸入方面嚟講，我諗亦都好難令到要政府一步到位嘅。咁但係我係希望呢段時間即係講緊。即係以星期計或者最多以月計就可以放寬，咁我諗呢個係比較即係我哋希望能夠見到 的。你哋會唔會繼續爭取係真係譬如話香港嘅居民啲外國翻返嚟香港，或者一啲駐港嘅一啲外國人士嚇翻嚟香港咧，係完全同我哋本地居民睇齊咧，即係話佢哋翻返嚟好似頭先你咁講咧，就唔需要住酒店啦，因為你就算住香港嘅人士咧，外國人士咧，肯定香港都有個居所啦。 係啊， 咁你係咪都可以俾佢哋喺自己嘅居所嗰度七日免，即係去檢疫咧？ 我諗我哋有兩點啦。第一就話本地嘅即係香港居民，或者持有香港身份證嘅即係人士咧， 或者工作嘅 係啦，可以完全咧係居家檢疫嘅。因為好多所謂呢啲所謂 expatriate 咧，即係外國嘅即係工作嘅人士，佢哋都有喺香港都有住所嘅， 係咯， 即係無論係租住啊，或者係自己購買都有嘅。咁其實呢一個係不但係即係騰空咗呢個檢疫嘅酒店嘅壓力，而且亦都係即係符合本地嗰個檢疫嘅安排咯。咁第二，我哋希望仍然爭取咧，就話喺所有其他非香港居民嘅即係國際商務旅客咧，都可以比較能夠自由。即係如果佢打針咧，自由出入香港免檢疫，呢個係我哋最希望能夠可以達到嘅一個目標。 嗯， 阿梁兆基，你點樣睇咧？就係而家嗰個時機咧，去到理順呢個入境檢疫嘅安排咧，嚇係咪話即係可能遲咗啲咧？咁而另外咧，就早前特首咧就係俾過一封信咧，俾國際商務委員會啦。咁當中就強調要先控制疫情，同海外通關處於路線圖較後嘅位置。你点样睇特区政府喺处理入境检疫嘅缓急先后次序咧？ 我谂总体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平衡啦，就话我哋觉得系一个即系成本效益嘅计算嚟嘅，就话喺先前我哋好明白就话抗疫嗰个需求。就話如果係有呢個外來嘅輸入咧，會影響好大啊，生命好難係即係以即係一個即係計價錢或者一個成本去計算。咁但係而家好多專家亦都同意承認咧，就係話外來輸入嗰個風險咧相對係低嘅。比起而家因為內即係本地已經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擴散，同埋已經嗰個即係打針嘅比率已經係相當高啊。咁所以如果你維持係所謂唔俾國際航班國際旅客嚟香港咧，嗰、那個嘅成本相對，如果係喺目前嚟講，真係相對係昂貴嘅，即係個成本係相當嚴重。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其實係有咁嘅考慮。我哋覺得仍然啲抗疫係行先嘅，但係而家。喺抗疫之餘裏面咧，有一啲嘅空間，我哋係咪可以放寬咧？咁呢一個係可以的確考慮，因為喺目前嚟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你唔俾國際商務往來，對我哋嘅影響係相當大嘅。其實我哋已經落後喺新加坡好耐。 咁當然我哋採取嘅抗疫政策唔相同啦。咁大家我哋有咁嘅條件、咁嘅空間俾我哋放寬嘅時候咧，我哋應該咧係盡量咧恢復翻呢個國際即係航班商務嘅往來咯。 係。咁其實據你所知，係咪即係過去嗰大半年咧，根本都已經冇曬即係一啲國際嘅展覽啊，或者國際嘅會議啊，即係香港舉行嘅，因為你根本都嚟唔到香港啊嘛。 係啊，因為嗰啲基本上。好难即系进入香港，咁所以你唔好话系展览啊、商务啊，其实做普通商务会议啊，都冇办法可以如期即系举行得到。咁有好多譬如话系合约嘅洽谈啊，或者系法律方面嘅嘢，需要真系个人嚟到去洽谈嘅，呢啲完全都系做唔到嘅。咁所以变咗喺呢方面嚟讲，系喺商业社会系好需要咧，系有所谓。即係依一個親身嘅接觸嘅，咁所以依方面嚟講，我哋希望政府能夠盡快開放啦。香港仍有佢自己吸引嘅條件，如果能夠盡快開放翻，即係嗰個即係邊境咧，令到國際商務旅客可以往來，我諗佢哋好快都可以恢復翻，即係去翻即係接近疫情之前嘅。 咁但係頭先有位聽眾頭先佢講過嘅，你認唔認同咧？即係話有啲去咗新加坡嗰啲，佢真係覺得嗰度都運作到嘅，唔使翻嚟喎咁樣。有冇啲情況咧？ 半分鐘時間啊！ 我諗最緊要就係話你唔好呢個禁飛期太耐啦，因為香港佢有個吸引力，有啲新加坡係冇嘅。咁你趁佢未落地生根之前咧，仲有機會咧係跌回翻轉頭。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快啲去即係能夠放寬呢一個即係限制。 OK， 好，唔該曬梁兆基，多謝你。梁兆基咧就係香港總商會嘅總裁嚟噶。呢一節嚟到呢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中线的坏车啱啱拖走了，大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都过了南地轻铁站。现时南地大街去青山公路的交通亦都是略为挤塞的，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燕径，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一众科技股仲未见底，未来可能继续拖累科技指数同恒生指数。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1,221点，跌咗191点，主板成交额有1,493,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1,276点，升41点，成交张数2,867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53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2,379点，升50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72.4跌8.6，阿里巴巴99.1升7.5仙，美团143.9跌9.4，盈富基金21.4跌2.6仙，京东集团239蚊跌4.8，中国平安54.7跌3.25，快手71.8跌4.6，融创中国6.01跌咗3.1仙，药明生物55.6升2.05仙，友邦保险80.8升9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Benson Machinery、未来世界控股旧股、前海健康、归音集团同埋通达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宜居企业控股、火岩控股、助力小泰、基地锦标集团和高山企业。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19.2，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币6.35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港金系报17,9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1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24.83美元，卖出价1925.29美元。港汇指数报95.5，比上星期六系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就多车的了，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住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繁忙的了，龙尾在翠屏南村附近。新界路面方面，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都比较多车的，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一带都是交通繁忙，而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那段也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港珠澳大桥五十牌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辉瑞和白沙东两剂口服药物都方便的，哪些人士是适合呢？譬如说要70岁或以上那些，本身有一个风险是导致这个重症啊，还有一定要是轻度至中度的病情，还有未打晒疫苗，这些都是最重要，尤其是长者早点给他吃，就等他不要恶化。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啦，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杨立门你好， 系、hey, 你好。 嗱，咁其实疫情咧就发展到而家咧，咁大家都会去到关注到咧，就系、是政府啦吓，同埋啲专家咧都经常去到强调啊，打过新冠疫苗咧就系有效咁去减低咗重症同埋死亡嘅比率啦吓。咁、但系实际上啊，究竟咧就系打疫苗嗰个嘅保护力嗰个效用有几多咧？咁嗱，而家咧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同埋医管局嘅疫情记者会之中咧，都会讲到话咧，就譬如一啲嘅死亡数字人数啦吓。 吓。咁佢哋之中，譬如打几多疫苗啊，有冇打疫苗啊，吓打咩疫苗啊，咁都会有一啲嘅数字咧去到提供噶。咁喺寻日咧就有一份报章嘅报道咧，就系、是、叫做整理咗一啲嘅相关嘅数字啦。不过嗰个嘅表达方法咧就引嚟一啲嘅争议啦吓。嗱，寻日咧就喺明报咧就有一篇嘅头版嘅报道。咁、那个标题咧就咁讲啊，就系话咧已打针染疫死者87%打科兴。咁、其实咧嗰个嘅内文咧就讲到话咧就系、是、报章啦吓，咁、就系收集咗医院管理局咧所提供嘅一啲近期5000多宗死亡个案嘅数据啦吓。咁、就见到咧就有超过70%咧就冇打针。咁曾经打针过1400多名死者之中咧，就话咧有1200多人咧就打科兴，就占咗87%。咁、另外咧就184宗咧就打伏必泰，占咗12%。不过我哋其实个内文咧都有清楚咁讲明啦吓，其实呢啲嘅数据咧都未计及咧，其实系比较多长者咧系打科兴啦。咁而咧，譬如呢啲嘅死亡嘅个案之中，即系虽然话咧系以一个打乜嘢疫苗咧嚟到分辨佢哋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嘅数据嘅表达咧，就未计埋咧，即系譬如佢哋嘅年龄啦吓，系咪长者啊？以及佢譬如佢哋有冇啲咩嘅死亡风险比较高嘅一啲因素，譬如系长期病啊等等，作出调整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内文咧系都有去到仔细咁都讲到话咧，就系去到解读呢啲嘅数字嘅时候咧。就需要留意咧，就系而家只系将死亡嘅个案之中去睇几多人打咗科兴，几多人打伏必泰吓，甚至或者几多人打冇打针咁样。 系 咁，但系咧就未计及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所讲嘅一啲因素。咁但系呢个报道出咗之后咧，就引嚟社会上面一啲舆论嘅争议啦吓。咁、喺当日咧，即系寻日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上面咧，咁啊，张竹君医生咧都讲到话，呢份嘅报道咧吓，佢冇点名啦吓，咁、就话有少少误导啦吓，咁、而咧夜晚咧，特区政府咧都系发出咗一篇嘅声明啦，去到咧就仔细咧去到分析翻咧。究竟咧就係打新冠疫苗同埋咧就係死亡率之間嘅關係。咁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咧就大概嚇長者啦嚇，其實咧係有大約80%咧嚇，係80%嘅8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咧係打科興疫苗。咁而咧就係20%咧就係接種咧係伏必泰疫苗。咁、而咧就如果真係要去到睇。打針嘅人士嘅死亡率即係如果我哋想睇呢個嘅打針嘅保護率啦，就應該睇佢哋打針之後嘅死亡率啦嚇。咁佢就嗰份新聞稿咧就講到話咧係死亡個案之中咧，其實有88%嘅人咧係未打呢個嘅兩劑嘅新冠疫苗，打咗兩劑嘅新冠患者嘅死亡率咧就係0.09%。打咗一劑或者未打嘅咧，就係分別係0.7%同埋咧就係2.58%，都顯示住咧就無論你打邊隻嘅疫苗啦嚇，都係疫苗咧係有助降低呢個死亡率嘅。楊立門， 係啊。其實政府方面都再提供咗一個比較清楚嘅數據啦，就係話咧披露咗死者逾70%嘅80歲以上嘅長者咧打咗兩款疫苗後嘅死亡率噶，咁咧就即係佢個披露咧就係話冇打針嘅呢啲80歲以上嘅長者嘅死亡率咧就係15%嘅，嚇咁咧好高啦嚇。咁但係以打咗一針或者兩針科興嘅死亡率咧，係大跌到去咧係5.83%啦，同埋2.95%嘅一針同兩針嘅死亡率。咁 呢個科興啊， 呢個係科興嘅。咁而嗰、那個伏必泰嚟講咧，打咗一針咧就係、是、跌到去咧3.44%，打咗兩針嘅伏必泰咧就是。仲跌到去1.51%嘅，即係嗰個死亡率嚇。咁即係話咧，佢如果唔完全唔打針咧嚇，嗰個正常嗰個死亡率15%咧係非常之高。咁即係證明咗咧，無論你打邊種嘅疫苗都好啦，嗰、那個嘅長者嚟講嚇，即係嗰個死亡率咧係可以大幅咧係降低嘅。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好細心咁睇翻科興同埋伏必泰。嗰、那個打呢兩種疫苗，分別打呢兩種疫苗嗰、那個長者嗰個死亡率咧，的確又係伏必泰係高少，即係 科興係高少少嘅個死亡率嚇。咁但係比對起15%啊，即係完全唔打針嗰、那個死嗰、那個死亡率係真係低好多倍。咁因此咧就我覺得都係正確嘅一個信息嚟嘅呢個，即係唔應該話太拘泥於咧係話啊呢只疫苗咧係渣啲嘅，咁我哋現在嗰只咧就好啲嘅。咁其實兩隻咧都將嗰、那個正常嘅死亡率咧係降低咗好多好多。咁都要睇翻即係嗰兩隻疫苗究竟點解係多啲即係長者去打咧？咁其實根本嗰個打疫苗嗰個嘅要求係高好多嘅，即係嗰個配備啊、嗰個設備等等，要稀釋啊，要有冷藏啊咁。咁因此開打咧，其實就為老人家咧係打科興先嘅。咁所以咧就個情況就係真係大部分嘅長者咧，即係好似你講80%啦，都係打到科興。咁如果你將佢嗰個數字係講咗係打咗針而死亡嘅數字咧，科興的確係佔八成幾嘅喎，因為佢係80%幾人真係打咗科興啊嘛，咁所以你如果將一個咁嘅標題將佢拎出嚟去做一個大嘅頭版嘅標題咧，係唔係話佢事實上唔啱，而係有少少唔到咯？我覺得。 其實咧都有唔少輿論咧，就喺尋日呢個報章報導出咗街之後咧，咁都去到批評啦，甚至有啲人用上偏頗啊嚇呢啲嘅形容詞嚟到形容呢個嘅報導啦。嗱，今日都再有記者咧就去問到張竹君醫生啦，即係究竟點樣睇即係打針嗰個嘅保護力咧嚇？咁佢都講到話打一針都總比咧就係冇打針好啦。咁但係就冇仔細再交代咧，就究竟啊即係打科興或者伏必泰嘅死亡率嘅分別喺邊度啦？咁就冇再仔細講啦嚇。咁所以咧，其實都可以講到話咧，即係要去到分析呢啲嘅數據咧，係或者係點樣去呈現呢啲嘅數據咧，係需要小心嘅嚇。咁都要睇睇究竟能唔能夠即係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即係邊只疫苗好啲咧，又或者係即係用乜嘢嘅數據去到呈現咧？都對於大家嗰個觀感印象咧，可能有一個關係，或者咧係喺嗰個嘅去表達嘅時候，係咪咧都有關注到其他嘅因素？譬如頭先所講，即係啲死亡個案之中，係咪都比較多係長者咧，或者係甚至係咧就係有冇比較到即係冇打針同有打針嘅分別咧？咁呢個咧都係值得留意。 係，當然仲有另外一個即係分別咧，就在於兩種平台嘅疫苗咧，嗰、那個所謂打齊針嗰個標準係唔同噶嘛嚇。咁呢樣嘢咧，其實政府係比較遲咧係去確認呢一樣嘢嘅。即係其實打科興咧，真係打三針先至打齊嘅，即係嗰個免疫力係去到三針先至係齊備。咁伏必泰係兩針啦，咁因此就其實如果早啲即係去做呢樣嘢咧，咁變咗就即係嗰個效用係會好好多咯，即係個科興嚟講。 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点样睇呢一件事呢？都欢迎打嚟呢同我哋倾下㗎。咁啊游乐门啦，而家呢个时间呢，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专家同我哋分析下今次呢个嘅事件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人。你好。 你会点样评论今次报章嗰个呈现数据嘅方法呢，系咪有问题呢其实。 我諗有少少嘅嗰、那個嘅，因為個標題有少少誤到啦。我諗其實睇翻主要就係嗰個嘅整體嗰個嘅最重要咧、就是，就係HA 嘅數字睇到咧，其實主要係80%以上嘅所謂嘅重症或者係死亡嘅個案咧，其實都係冇打針嘅，呢個先最重要嚇，即係主要係冇打針。咁你另外嗰兩成咧，咁可能講緊係有1.5%左右咧，係講緊係打咗一針或者兩針嘅科興疫苗，有啲三針嘅。咁另外嗰5% 咧，5%咧就可能真係打咗伏必泰一針或者兩針。咁個關鍵反而唔係打咗邊一疫苗，而係冇打針。即係你如果完全冇打針嘅話咧。其實嗰個風險就最大，亦都嚇。咁如果你打咗一針或者兩針嘅科興咧，其實嗰、那個那個免疫嘅保護咧，其實就唔足夠嘅。可能真係要打夠三針，咁就最好啦。咁呢個變咗咧，都有一部分嘅長者咧，因為打咗一針或者兩針嘅科興咧，其實係重症或者死亡。咁留意翻咧，好多打咗一針嘅科興咧，其實都係喺 講緊係一月或者二月嘅時候咧，好趕急嗰個所謂疫苗護照嘅原因咧，先正係打針嘅。 嗯， 咁所以其實佢打咗咧，變咗其實都無效。 嗯， 咁所以變相咧，其實好多都係真係冇完全冇打針，或者真係打咗一針嘅科興，但係咧係打咗一個月嘅啫。咁所以嗰個免疫嘅刺激或者免疫保護係完全唔足夠。 嗯，或者空教授或者從科學啲去到同我哋討論啦，應該點樣去計算一隻疫苗嘅保護力嚇？即係尤其是係減少死亡率嘅一個保護力，應該點樣計算 咧？其實有兩個方面去睇嘅，一個方面就係佢嗰個臨床嘅保護。咁臨床嘅保護咧，其實就好多都係所謂第三期嘅臨床研究咧，即係一個幾萬人嘅數嘅受眾者嘅一個嘅研究，去睇翻。同埋你一定要有足夠嘅所謂嘅感染嘅人士，即係一個爆緊疫情嘅地方去做咧，咁先睇到佢嗰個保護率係有幾多。咁即係換句話講，打咗針或者打一齊針嗰個嘅人士，佢去expose， 即係去接受到呢啲病毒嘅感染嘅情況底下，即係有呢個風險嘅底下，有幾多人真係感染，有幾多人係重症，有幾多人係死亡。咁呢個就係臨床嘅一個嘅個叫即係疫苗嘅效果啦，即係叫 clinical efficacy。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講緊係嗰個抗體。咁抗體咧就係佢對付嗰個嘅譬如變種病毒，佢可以打完之後講緊係譬如一個月或者三個月六個月，佢產生到幾多嘅中和抗體，可以維持到幾多。咁呢個咧就係一個中和抗體嘅一個嘅。嗰、那個嘅有效嘅情況啦。另外一樣嘢就要睇翻就係、是再深入啲咧，就睇翻佢嘅所謂 T 細胞、B 細胞嗰啲嘅免疫反應。咁嗰啲就更加係複雜啲。但係最準確咧，其實就睇翻臨床嗰個嘅表現啦，即係嗰個有疫情爆緊，佢打咗針嗰啲人士同冇打針嘅人士嗰個嘅死亡、重症、住院、感染嗰個嘅數據咧，就係最準確嘅。 嗯，咁其实政府而家都引述咗好多临床嘅数据咧，都有一个结论就係话其实打伏必泰嗰、那个即係嗰个效果咧，其实係略为好啲嘅，即係比科兴。咁因此就科兴要打齐三针先得伏必泰两针啦。咁亦都有建议就係话打多两针科兴嘅人咧，第三针都或者应该打伏必泰啦。咁而家成个政府系咪已经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晒所有其他跟住落嚟嗰啲安排，尤其是老人家佢打针啦，而家需要谷佢哋啦，咁系咪真系为佢哋，即系尽量系为佢哋打呢个伏必泰？呢个伏必泰咧，因为伏必泰又即系你走上去老人院度去打，又真系好复杂噶，系嘛？ 嗱，其实应该咁讲咧，其实睇翻啲数据嚟睇咧，只要打咗针或者打齐针，即系讲紧三针嘅科兴或者伏必泰咧。其實個保護力都係好唔錯嘅，咁基本上重症同埋死亡嘅病人都係相對地少好多嘅。咁至於你話選擇邊一隻，咁根據基本上一啲嘅臨床嘅數據同埋一啲嘅抗體嘅數據咧，伏必泰明顯係好啲嘅。對於嗰、那個尤其是Omicron 嗰個變種病毒，因為 Omicron 個變種病毒咧，佢有一個免疫逃逸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個產生個抗體，中和抗體係高啲，亦都係嗰個嘅整體嗰個嘅保護力，尤其是臨床保護力咧，對於 Omicron 相對亦都係會高好多。咁、所以變相咧就嗰、那個嘅，如果真係要揾嗰個好嘅保護性咧，其實係最好係打伏必泰，尤其是長者嚟講，又或者長期病患，因為整體佢個免疫反應都係比較差啲嘅。咁、所以揾一隻比較強啲。嘅保護力高啲嘅疫苗咧，其實會係好啲。咁但係咧，如果真係長者話佢好比較抗拒打 MI 疫苗，或者驚佢個反應比較大，又或者佢自己嘅選擇、想打一個譬如一個滅活嘅疫苗啊，咁其實可以嘅。咁佢打翻打齊三針咧，其實個效果都好好啊。咁亦都可能因為基於可能有一啲嘅行政上或者真係要譬如抽針嗰啲嘅問題，咁可能咧。科興會比較方便啲咁、但如果你話講真係講保護力咧，就伏必泰會好啲。 係，我又想再問咧，臨床嗰啲研究方面有冇睇埋邊一隻 平台的疫苗是那個副作用對這個老人家來說是嚴重一點的，因為很多老人家他不肯打針，或者家長不讓他們打，因為怕他們有副作用，所以科興來說就一般來說覺得那個副作用是少一點的。那其實是不是已經證明了是、就是、打科興那個副作用是比打伏必泰？ 其實不是的，看回我們的數據，我們臨床事件委員會那些的數據看回，其實兩隻的疫苗那個的副作用都很相若的。 是 啊，那那個說的是長者方面呢，其實伏必泰疫苗那個的副作用都很少的，因為本身長者那個免疫反應是小的，所以整體他那些的局部或者全身譬如發燒那些的疼痛那些整體的一些的副作用都很少，所以兩隻的副作用其實都是相若的。 咁孔教授头先你都提到话，即系临床上伏必泰嗰个保护力咧系比较好少少。咁其实而家即系譬如政府都安排一啲外展队去到院舍嗰度为院友、长者院友打针啦。其实呢啲策略有冇需要改一改咧？即系可能更加去到鼓励啲长者去到打伏必泰咧？ 其实就而家亦都两只针其实都可以打得到噶啦。因為基本上嗰個嘅所謂冷藏嗰個嘅條件咧，其實已經放鬆咗，講緊伏必泰。咁所以兩隻針咧，都可以選擇嘅。咁兩隻針，我相信其實政府亦都有安排到，可以揀伏必泰或者係科興，都可以上門去老人院為長者去接種嘅。所以呢個就唔需要擔心。 哦，即係伏必泰都可以上門接種嘅。 冇錯，都可以嘅。 係。但是剛才講是不是說即可能都有一些抽針或者行政上面的問題需要處理呢？ 它會比較上複雜一點，但其實都是找藥劑師或者找護士去處理，其實完全沒有什麼難度的這方面。基本上是亦都有外展隊是打伏必泰的。 咁你點樣理解而家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80歲以上第一針，其實都大概有八成嘅人咧係打咗科興，兩成伏必泰啫咁。咁點樣理解呢個嘅比例咧？有冇需要去到即係加強一啲嘅宣傳或者鼓勵咧？ 其實都冇關係嘅，主要你打曬三針咧，即係科興打曬三針，伏必泰打曬兩針，其實都可以噶啦。咁可能有啲可以做法就係多啲嘅flexibility， 就是譬如你中間真的可以 cross over 打科興的，你真的想轉針打伏必泰，其實如果有多一些的選擇這樣去做，那就可能個長者的選擇就會多一些。 都怎樣理解這個現時的比例呢？ 這個可能真的一路以來的想法就是覺得科興那個副作用少一點，所以多一些長者是打科興的，如果明白清楚其實就可以可以選擇真的打伏必泰。 咁可能嗰個信息發放上都要，即係多啲宣傳嘅伏必泰嗰個嘅副作用啊，都不比科興多嘅，咁可能咁先得。好啊，好啊，教授，因為由於我哋都有其他嘅話題想同你傾埋啦，包括就係、是政府今朝咧就宣布話會暫緩呢個嘅全民強制檢測啦，以及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就會去到4月21號先至調整，都想同你傾，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咧？ 可以嘅， 好多谢你。系咁，我哋就同紧孔凡嘅教授倾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都欢迎听众咧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你嘅意见。 情央视报道，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由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喺下昼2:38失联并且坠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京悉东航 MU5735 航班失事，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理善后。报道又说，国务院委派领导进行协调处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落实责任，以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本港方面，下午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左右。另外，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一道冷风在晚间形成，并且在星期三早上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明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偏东风，听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 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离家近住隧道入口一带交通繁忙，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现时一带车多；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港珠澳大桥五十牌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论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係同緊咧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教授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孔教授你好。 孔教授， 系两位主持好。 系嗱，头先我都讲到话咧，今朝早政府咧就系宣布，现时嘅社交距离措施咧将会继续维持到原定嘅4月20号啦。4月21号开始咧，先至咧系分三个阶段咧去到放宽啦。咁特首林郑月娥咧就系解释啦吓，咁由于虽然咧就系而家个疫情咧好似过咗个高峰，有下降嘅趋势啦，咁但系下降幅度咧就并不是马上咧就睇得到，令大家安心。所以咧就決定咧就係繼續維持社交距離措施，去到原定嘅4月20号之後先至放寬。你同唔同意呢個安排？ 其實我認同特首同埋政府呢一個安排嘅。咁因為始終嗰個嘅每日新確診都有即係超過10000宗啦。咁整體嚟講，雖然嗰個嘅即係譬如廣大嘅研究都顯示有機會係。有一半嘅人口可能350万人已經感染啦，咁嗰個疫苗接種嘅進度亦都好理想，尤其是講緊長者，可能嚟緊呢一個月咧都會有機會80岁以上咧，有8至9成咧係打齊兩針，咁我相信到真係到4月20号呢個時候咧，其實嗰、那個確診數字應該會大幅回落。咁嗰、那個放寬呢、這個嗰、那個嘅社即係社交嗰個嘅嗰、那個條件啊，同埋一啲嘅譬如經濟上嘅活動咧，其實就係會比較恰當一啲。 嗱，而家呢個公布咗出嚟之後咧，有啲人都喺度問啦，就係話之前咧都兩個禮拜咁樣咧係去檢討一次，咁點解今次係唔可以喺譬如話3月中啊，即係4月中啊，或者4月初啊，係做一次檢討，即係睇翻嗰個下降嘅趨勢係咪真係持續，咁就可以係決定係咪唔需要真係等到4月20号先至去即係放鬆咧咁你点睇咧？系咪都觉得都系为谨慎啲好咧？而家 我谂第一谨慎啲啦，第二就中间有一个嘅复活节嘅假期嘅。咁所以如果你太早放宽咧，那个复活节嘅假期有机会就可能真系会有一个即系、就是、疫情嘅反弹都唔定。咁所以过咗个复活节假期去做呢一个安排就会比较恰当。尤其是嗰个嘅 即係講緊係復課嘅安排都係過咗嗰、那個即係復活節之後啦。咁所以呢啲就我相信係基於呢啲原因咧，嗰、那個嘅放寬嘅條件就係4月20日去做。 我頭先聽你講咧，都你都仍然係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咧，就係、是、要繼續去到推高個接種率先至放寬啊。咁其實而家係咪都未係？夠理想嚇，都係未係一個即係個接種率啊，都未係一個可以放寬到社交距離措施嘅時間咧，要去到幾時先可以咧？ 其實主要嗰個係長者方面嗰、那個嘅，即係80歲以上，其他整體嗰個接種率都好高噶啦，即係一針超過90%，兩針都80%有多，可能接近即係接近90%。咁三針其實亦都有成40-50%嘅人接種咗，咁希望。即係過多個月嗰、那個比率仲更加高添嚇，咁、當你嗰、那個長者，尤其是80歲以上個長者個接種率去到真係可以推高到8-9%咧，咁嗰個放寬嘅條件就更加大，咁所以我相信就要係再積極啲喺呢方面，咁跟住就其實就另外嗰我都講過，即係一半人口其實已經感染咗，咁變咗整體嗰個嘅所謂嗰個嘅免疫嘅反應啊。會係即係加埋一個好嘅接種率，其實就會好理想。咁、個疫情就，我相信過多一個月後就會控制得非常之好。 就係睇翻而家數字啦，即係80歲以上人口咧，打咗第一針嘅咧，就個比率有56%啊。咁而打咗兩針嘅咧，就有38%嘅嚇。咁所以即係根據孔教授嚟講，都可能要再提高先得啦，係嘛？ 系啊，同埋今日系啊，今日特首都有一个数字讲咗出嚟咧，就系话其实即系长者方面仲有成28万咧系未打嘅咁样吓。咁而家 咁当然要另外睇翻就系嗰部分好多其实可能有一半咧系真系感染咗都唔定嘅，因为有部分讲紧系老院嘅爆发咧，咁所以我哋都要睇埋嗰个嘅即系感染咗嗰个数字摆埋落去咧，就会嗰、那个全職就會比較清楚。 好啦，孔凡毅教授又想問埋咧，就係政府今日都話會暫緩做全民強制檢測啊。咁其實就之前咧，你哋幾位專家都曾經提過啲意見，就話其實可以考慮喺即係喺疫情回落嘅時候咧，就做呢個嘅全民強制檢測啦。咁但係今日特首個講法咧，都仍然認為咧就係需要咧係要將即係譬如需要有好多嘅一啲資源投放喺呢樣嘢啦。咁而譬如香港或者內地嘅專家都認為香港嗰、那個社區組織能力比較弱，做不到這件事，你又怎麼看 呢？其實我很認同、特首和政府現在的決定、這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去暫緩這個的、全民檢測，原因是因為呢、那個、的其實 Omicron BA.2 那個、這個的病毒呢，其實來得快也去得快，那來得快的時候呢，其實、那個最好做全民檢測的時機，其實就是剛剛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去做。那如果去做的話呢，就可以截斷那些的即是傳播鏈。那但是當你錯過了這個最佳時間呢，其實之後去做呢，其實就要看很多的其他東西，因為你要有足夠的譬如是隔離措施啊，又要足夠的配套啊去做這件事。那在香港的情況呢，其實不是那麼理想和那麼適合。同埋嗰個所謂嘅 cost benefit， 即係你投放咗好多資源，但你得翻嚟嘅回報咧，或者你真係可以減低嗰個疫情嗰個嘅回報咧，其實好低。尤其是如果你喺即係而家做，你亦都冇嗰個能力去隔離曬所有人。如果遲啲做嘅話，其實嗰個疫情已經回落得好快嘅話咧，其實嗰個嘅好處其實好低。咁所以變相咧，就反而再觀察耐啲，可能。基本上可能四月嘅时候个回落个速度好快嘅话咧，其实就可能真系冇必要再做嗰个全民检查。 即就算嚟紧个疫情会回落吓，即之前你哋都有提议过可以喺回落嘅时候做，可能都未必使啦，系嘛？即如果系个社区组织能力弱嘅时候，咁其实到回落嘅时候，香港嘅社区组织能力都唔会因此而即充裕啦吓。咁系咪都其实都唔使再做啦？ 系你讲最重要嘅样嘢，唔系嗰个嘅所谓即组织能力，而系嗰个嘅。那個疫情因為那個去得很快的話呢，當你那個本身那個感染的人數很多又很快復原的話呢，那整體那個的免疫那個感染了之後那個免疫力是非常之高，那真是你 再去做的话呢，假设你一个月之后再做的，其实那个本身确诊的数字已经低，再找到一些的即是所谓的隐形 的患者呢的数字也都是低。那变了对于那个疫情的控制其实整体的帮助不大。再加上用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你真的到期时去做呢，要好多人力物力之余呢，你有机会有一个嘅即係交叉感染嘅风险。咁因为有啲可能长者或者係幼童係冇机会接种呢个疫苗，咁变相嘅话呢，你嗰个风险就更加大。咁所以如果真係回落得快呢，其实冇必要去做呢一个嘅全民检测。 好啊，唔该晒孔凡嘅教授，多谢你。孔凡嘅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嚟噶，都问一问听众啦，大家点样睇而家嘅社交距离措施要去到4月20号之后啊，先至逐步放宽咧？咁而另外政府就话会暂缓做全民强制检测啦，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梁丽勤，你喺度做咩啊？ 今个星期要访问嗰位嘉宾，年纪咁大，喂，搬好啲台凳，等佢唔使咁辛苦嘛。 点解你咁讲呢？ 诶，系人都叫佢做爷爷噶嘛。 唉，爷爷系佢嘅花名嚟嘅咋，其实佢可能系手下留情历来最后生嘅嘉宾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丽勤， 仲有我岑嘉琪， 手下留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7分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啦。头先就讲到话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今朝早就宣布咧会暂缓全民强制检测啦吓。咁啊，头先就我哋访问咗孔凡嘅教授啦，佢就话如果疫情回落得好快咧，咁可能咧就真系揾到比较少嘅个案咧，就唔系好符合个成本效益啦。咁而特首嘅讲法就系头先都引述咗啦，咁就香港个社区组织能力咧吓系比较弱啊。内地唔同啊，内地有好多嘅小区管理啦、街道管理啦，可以做到咧不漏一户。香港咧就唔得啦，比较弱啲啦。 系啊，呢、這、一个其实不嬲，我哋都知道嘅，政府亦都知道吓，香港人亦都更加明白啦呢样嘢吓。尤其是最近深圳做嗰次吓、啊、排查，即系全民禁足，咁几一个礼拜就即系搞掂晒啦。咁而家深圳咧开始咧又回复呢个正常嘅秩序啦，咁样吓。其实我对呢件事咧，我系同意嘅，即系你唔好而家即系去做嗰个全民检测啦。不过咧就即系我唯一嗰个咁嘅疑问咧，就系点解你政府好似好反复咁样吓，同埋即系你。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同埋我哋缺乏呢个社区嘅网络啊，或者组织去做呢样嘢咧，呢样嘢一早就知道噶啦吓。我嗰时喺商会工作嘅时候咧，旧年差唔多呢个时候啦吓，都曾经去要求，即系联同几个商会啦，就希望政府做一次嘅即系全民检测嘅吓。因为嗰阵时咧就未系爆得好犀利，咁但系咧总之系挥之不去咁样，亦都有啲隐形嘅传播链。嗰阵时咧，我哋觉得系一个好嘅机会去做一次，因为我哋最紧要就系真系希望同内地咧系快啲通关嘅吓。咁但系总之嗰个疫情咧挥之不去嘅时候咧，久唔久又有即系啲一少少嘅爆发啊咁样，咁就希望政府做一次全民检测。咁收翻嚟嗰个嘅回应咧，就系、是、正就好似今日特首讲嗰啲嗰几个因素，就话需要几多人，又需要几多时间，又需要禁足，又要需要即系嗰个检测嗰个能力啊吓，即系去到几多，即系几百万人咁样吓。咁呢個冇問題嘅，即係如果你政府或者係唔做，咁咪唔做咯嚇。咁但係咧，今年即係爆咗之後， 咁佢又話提啦，又話要去做，咁仲話即係唔排除禁足啊咁樣，咁令到社會上咧其實有好多嘅即係預期啊，即係你係咪做全民檢測咧？咁啲人又要搶呢樣搶嗰樣嚇，咁但係跟住咧又話唔做啦咁，咁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嘢係令到個市民呢陣時真係會幾無所適從咯，我覺得。 嗯，其實今日咧特首咧都被記者問到啊，其實有冇估算過真係做全民檢測嘅時候需要幾多人手咧？咁佢俾過一條數啊，咁佢話如果香港係需要受檢嘅人數咧係720万咧，咁香港咧需要咧有500个檢測站，每個檢測站咧就要運作14个钟。咁如果每3日做一個週期咧，就要驗曬全民嘅話咧，即係話每日咧要驗240万人啦，每日咧要80000个人手咧做工作，其中咧資訊系統要1200人啦，跟住咧就係檢測站每日要45000名嘅本地人手，內地都要9000人。另外咧就運送樣本嘅司機需要2500个，另外咧就係染疫運送染疫市民嘅司機需要1800个，提供熱線支援咧要3000人。紀律部隊亦都要21000人，佢話唔係錢嘅問題，而係咧根本上咧能力上咧係冇呢個能力，客觀上係冇呢個能力啊。咁兼且講到話，就算好啦，俾你用曬咁多嘅人手都好啦，係咪真係可以不落一户咁樣去到做曬全民檢測咧？佢就提出一個問題，就係話啊，其實咧近期嚇，譬如尋日嚟講啦，做一啲嘅圍封強檢。冇應門啊，冇即係所謂違規嘅比率啦，係冇戴手額，冇做檢測，都已經達到咧16%啦。試過有個別嘅大廈唔應門，更加都高達咧29%添。所以咧，如果要做到全民檢測，真係覆蓋曬全民不漏咧，恐怕係一個大挑戰。 係啊，其實我都同意㗎，即係呢啲技術上嘅問題嚇。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就其實唔應該有一個訊息就係話俾市民聽咧，就啊我哋就嚟做㗎啦，仲有個日子3月26日。咁跟住後屘咧就將佢淡化啦。咁而家就話唔做啦咁樣嚇。咁我覺得即係嗰個訊息嗰個傳遞嗰度係有啲問題嘅。 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聽眾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咁我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对于今次政府话暂缓全民检测，而且举出即社区组织能力嘅问题，你点睇呢？ 第一咧，特首今朝讲嗰个人手嘅估算啦，佢就讲佢哋最近去计啦。我就好奇怪，点解唔系喺上个月公布话要做之前，仲话要学校咧要提早放暑假嚟腾出啲学校做检测站嘅时候，就去计咧。点解嗰阵时佢觉得得，而家又觉得唔得咧？ 系 咁另外就系讲个社区嗰个动员力咧，的确嘅。我自己觉得咧，我哋喺香港咧，同内地嗰啲小区嘅动员方法咧，的确系唔一样。我哋嘅能力是同人哋唔一樣，因為喺由開始疫情到而家咧，似乎政府都冇打算用過任何靠小區或者靠地區嘅能力啊嘛。即係你從來都冇動員起我哋，然後突然間話我覺得你哋係唔得嘅，即係地區嘅能力係唔得嘅。咁就唔得嘅。我承認嘅，如果你喺一路以嚟都冇諗過要好利用嘅話，咁其實。如果要做的话，即是在应该在二月的时候就应该要讲埋给我们听究竟我们打算小区怎么做。譬如说我自己想就是我们公共屋邨有一种做法，私人屋苑有一种做法，单栋楼有一种做法，一些老旧的唐楼我们有一种做法，不是有这样的概念的分法，然后看社区里面有什么能力，或者我们地区组织有什么网络。就算现在不要说全民强检啦，就算而家话要全民派嗰啲抗疫包，我哋都要用呢种方法嚟做噶啦，都唔系政府可以派得晒啦，系咪？都要靠动员我哋啲地区嘅力量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时候，就系、是、令到全民都一齐参与，等我哋咧真系要好好咁样去参与嗰个抗疫嘅工作，令到每一个市民咧都知道抗疫嗰个重要咯。就喺而家佢而家特首咁样讲，我唔会唔同意嘅，因为我哋从来都冇俾人动员过嘛。 咁但係你點樣睇即係而家嗰個即係社區嗰啲組織嘅能力呢？即係係而家呢就派物資方面呢就真係有去到動員一啲嘅社區組織啊，一啲社福團體去到做呢件事啦。咁但係如果要去做全民強制檢測嘅話，會唔會可能嗰個嘅要求啊或者訓練方面可能都有啲分別呢？ 我哋而家见到咧，就算好似派呢啲抗疫包啦，都政府听住有一个方法咧，就系佢搵一个人去包起。即係話，譬如佢揾一個組織，你就去包起，跟住佢自己就唔去再落手去做一啲統籌嘅工作。咁其實呢個咧唔係幾理想嘅。即係當然啦，你咁就點解佢成日話我哋冇呢個能力咧？因為冇一個咁大嘅組織可以包起曬全港嗰啲社區嘅嘢嘛。咁所以其實係要你既要揾喺社區裏面一啲組織去幫你包起某啲區，譬如好似啊，我可以做到啲嗰個屋邨嘅，然後政府亦都要統籌起其他一啲可能單棟樓我哋做唔到嘅。咁所以我頭先講就要各區咧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如果淨係話我哋淨係你政府嘅期望可能就係、是、譬如好似派抗疫包咁，我揾到一啲 NGO 出嚟或者一啲非政府組織，佢係可以夠大嘅，可以包起曬，然後佢自己就乾手成腳，總之我懟曬啲抗疫包俾你，我唔理你，你點知你派曬佢啦咁。咁樣咧就唔係一個最理想嘅統籌嘅方法咯。佢應該要因住唔同個區嘅特色，去揾唔同嘅 partner 同佢一齊做咯。 係黃碧娟啊，其實今日特首即係講點解即係唔做咧？其實佢冇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其實就係根本個時機過咗，即係你唔係等到你爆到而家七彩幾萬個鐘嘅時候你先做啊嘛。其實舊年呢個時候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我諗好多社會人士，包括我哋政黨啦嚇，即係我哋商界咧，都希望即係去做一次全民檢測，去斷咗嗰條尾啊！即係嗰時未爆。爆得咁犀利嘅，嗰陣時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嚟嘅嚇。咁嗰陣時就算你動員咧，其實唔需要動員咁多人咯，因為你起碼你嗰個隔離設施你唔需要做咁多啦。因為嗰陣時每日都係講緊百零單幾廿單，咁佢就揮之不去，即係佢唔斷尾啊嚇，又通唔到關啊。咁如果你做一次嘅話咧，你唔需要真係隔離咁多人噶嘛。你檢出嚟咪檢最多幾千啦，係咪嚇？咁而家唔得啦，而家已經萬幾萬幾咁樣咧，你想做都冇意義啦嚇。咁所以佢今日咧就係話，啊你哋真係好唔掂喎，而家要咁多人，咁所以你哋曾經即係倡議過話，即係做全民檢測嗰啲人咧，就即係話你哋根本就唔啱嘅，即係你嘅建議係錯嘅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有少少奇怪咯，我唔知你有冇感覺？ 其實我聽落去真係好唔舒服嘅，因為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倡議嘅時候提出嘅係譬如提頭嗰幾波疫情我提出㗎嘛。咁如果今日佢提出個人手係話，因為人手嘅咩能力做唔到，咁嗰陣時喺前四波嘅時候，你拒絕我哋嘅倡議嘅時候，乜你冇計到咩？ 咪咯， 係。係啊，呢個數應該喺頭四波嘅疫情嘅時候，你已經計咗，然後就話俾我哋聽，點解你由頭四波都唔做啊嘛？然後突然間第五波，你又話我會做嘅咁。咁呢個真係好令人哋好難接受嘅。另外一個就係、是、我哋其實第五波疫情一開始嘅時候，大家就叫你做，因為你睇到深圳嘅經驗就係咁啦。佢一開始嘅時候就要即刻要撲熄嗰啲火種啊，係咪？咁而家我哋真係啊，爆到而家含含啦。我理解，因為我睇到一啲科學嘅數據啦，無論係內地專家又好，或者本地專家都好啦，都覺得而家全民檢測做已經唔係一個優先啦，優先就係要減重症，要減死亡，減長者嘅死亡，係咪？ 黃美娟想問埋咧，就係頭先即係我都引述特首講咧，話即係內地咧就有一個小區管理、街道管理嘅一啲社區管理嘅組織啦。咁而家香港冇咧，就變咗可能會出現漏網之魚。咁頭先都講啦，即係譬如話係尋日或者係近期嘅一啲大廈違風強檢咧，都出現咗唔少人咧係冇應門啊，會遺漏咗嘅情況。咁如果即係香港冇呢個社區管理嘅系統嘅時候，點樣做到唔遺漏呢？ 其實我哋唔係，其實 Raymond 嘅事，我哋唔係冇呢啲系統啊，不過我哋冇善用啊，同埋我哋從來都唔覺得我哋呢啲系統係可以好似內地嗰種小區管理嘅模式。其實我哋有分區委員會，就算喺民政處下低都有唔同嘅分區，分區下低有分區委員會，然後佢哋有唔同嘅，根本啲分區委員會就係代表唔同嘅屋苑或者屋村。其實如果透過呢啲網絡，我哋去深化去做落去咧，就會有一啲網絡咧，你可以幫手咧去揾到出嚟嘅。至於你話有一啲真係點都揾唔到嘅，咁而家你係強制噶嘛？你喺個其實理論上即係你喺條街度要一個人俾個手機你個 message 度有冇三次檢測嘅 mess 嘅結果？如果冇咁，即係你冇去做檢測，咁你咪查到佢咯。即係其實如果做全民檢測嘅話咧，要查佢一個人有冇唔遵守嘅時候，仲容易過而家呢一種方法添。 好，唔该晒黄美娟，多谢你吓。我哋电话187231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4068宗确诊个案，连续三日低于20000宗。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040,000人感染，连同滞后数据，多223宗喺公立医院死亡个案，年龄44至到103岁，93%人系65岁以上长者，98%人嚟自院舍，115人冇打针。滞后数据中有一名14岁男死者，佢上星期三由高处堕下，送往急症室时已经证实死亡，其后检测呈阳性。本港下个月一号起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并在21号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对外地入境港人的防控比本地个案更严谨。至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承认疫情依然可能反弹。对于有报道指政府考虑扩大疫苗通行证范围至公立医院及诊所，医管局表示病人情况紧急，一定会弹性处理。因应大厦排放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多座大厦被围封强检。葵涌、葵盛东村圣日楼、安达村善达楼、上水彩园村彩丽楼、观塘和乐村健安楼、兴安楼和富安楼受检人士将在今晚9点、9点半或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大约中午12点、下午1点或1点半完成行动。中国东方航空一架客机由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民航局确认客机坠毁，机上合共有超过130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央视报道，目前伤亡情况未明。内地传媒引述梧州市藤浪浪南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指坠机地点在浪南镇一带，距离梧州市政府大约55公里。镇政府除了后勤值班人员外，大部分人已经去了现场协助。一名村民就说，事发时在村内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坐电单车赶去现场后，见到机翼及碎片，并有大量布条挂在树上面，没有看见遇难者遗体。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搜救，妥善处理善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作出批示，要求全力以赴搜寻幸存者，尽一切可能救治伤患，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和服务。而波音就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的报道，正在收集更多资料。客机原定由昆明飞往广州，内地传媒报道在广州白云机场部分乘客的亲友获安排在一号航站留指定接待区域等候消息。几十名机场工作人员准备了乘客名单，与进入接待区域的乘客亲友核对，安抚他们的情绪，当中有人情绪激动。该指定区域和外部隔离，除了相关工作人员和涉事客机乘客亲属之外，其他人不允许进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明日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吹和缓偏东风。明日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显著转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咧，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少少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稍为多车。 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嘅轩尼诗道因为部分路段有电车路轨嘅更新工程啦，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渣甸街交界嘅右线咧，只系俾电车经过，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咧都冇乜龙尾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同埋太子道东、富豪东方去观塘。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东区走廊今晚有工程嘅北角段嘅，咁啊喺今晚嘅9:30去到听朝早上6点，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至到兴发街一段，同埋连接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分别会临时封闭嘅。今晚9:30到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北角段有啲临时工程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人在车罅那里走出来。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哇，块牛扒咸到连牛肉味都俾佢遮晒嘅。 係啊，我重手咗，諗住落多啲盐，牛肉味更加出㗎嘛。 哎呀，碗番薯糖水名副其实，只有甜味冇番薯味喂。 我諗住加多啲甜，所以咪落多咗糖囉。 所有食物调味最紧要适量。 我点样可以知多啲呢？ 星期五有今晚食啲乜知小盐小糖营养篇，邀请注册营养师介绍小盐小糖而又整得好味嘅饭盒。 咁一定要听开心日报啦。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咧，咁我哋講緊嘅就係政府宣布咧，就係話社交距離措施咧會延續至到4月20日之後咧，先至會分階段放寬啦，以及咧就係會暫緩做呢個全民強制檢測噶。咁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阿 May 喺度，阿 May 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 请打门。 你好，你好， 可以同你对话到。 好啊， 嗱，长话短说啦。咁其实咧，佢 day one 一讲话全民检测咧，咁我已经话系唔 work 噶。咁点解咧？你700多万人啦。咁再者就话，你大陆封区或者封一个村，佢都冇70多万，或者得7万。咁但系你700多万，香港人。你又要翻工，你唔計你開唔開食肆嗰啲嘢，咁你嗰啲工作人員出門口咧，如果你又話封埋車冇車，人哋點去做嘢，點去檢測咧？再者話，香港有18區，其實可以分18區嚟做。我唔係反對全民檢測，其實你而家每日都有做緊一個係一棟樓、兩棟樓或者成個屋村咁樣做，咁我覺得係 work 嘅。但問題又話你全香港700多万咁做咧，係唔得嘅。咁當然佢今日計咗條數出嚟啦。我覺得錢唔係一個問題，而係話你個成效嘅問題。你根本一諗呢樣嘢個成效根本係唔做唔到嘅。咁不如就諗個第二樣嘢，逐個區、逐個社區或者係點樣？但係冇辦法㗎啦。你困咗呢班人喺度咧，佢始終都有啲人出去做嘢，或者有第啲工作人員要入去嗰度。咁其實咁樣留。行嚟行去，游嚟游去都系清唔到零。 明白，好啊，多谢晒 May 嘅意见啦吓。听到我听众先，有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两位，两位你哋好， 请讲。 其实大家明嘅好多嘢都，因为咧除咗唔好用深圳去比啊，因为大家我哋嘅文化同埋我哋嘅思想都唔同。佢哋嗰边你睇啦，今日夜晚话落 order， 听朝已经做啦。但系我哋讲咁耐系冇办法嘅，因为我哋本身。我哋香港人 的性格是跟人哋两个回事嚟噶嘛，因为我哋本身是未必中意咁样做噶嘛，同埋唔会有向心力就是、同一条心咁样去做啊。总之你迟一两日，唔俾你翻工，已经要话好多好多好多理由，一定要出去。仲有点，我哋凭我哋嘅所谓社区能力系派唔到嘢上门嘅，先生。因为点解咧？我哋而家你谂下。我哋淨係一個檢嗰、那個檢疫中心青衣啊嗰啲啊，或者荃灣嗰啲嗰啲隔離中心，淨係講一盒飯啫。你都可以話一日半日，我唔中意食呢啲，我想食嗰啲。咁如果你拎袋送上去門，你嗰啲餸唔啱食，咁又點咧？又唔通又搬咯、哦？根本我哋同人哋深圳係兩回事嚟啦。人哋三千萬人都可以做到，點解我哋話七百萬人做唔到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嗰條心。唔係同一時間，亦對個政府冇信心。皆因個政府佢不嬲，而家做落嚟嘅嘢係令到我哋無所適從啊嘛，所以係集合唔到嘅。不如我哋儲翻曬啲精力，真真正正嘅救咗啲老人家，真真正正整啲醫院冇咁重症就算啦，冇噶啦而家嚇就係咁解啫。 好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多一位聽眾，有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关于个疫情咧，其实成个香港人咧，所有人咧都唔系平常心去对件事。发生问题，只有执问题出嚟，有冇人真真正正谂下点样解决问题咧？好似系强制性禁足，净系食啫，都解决唔到。佢葵涌单嘢，净系嗰几日啫，都呱呱叫啦，唔好讲过全香港七百几万人去检疫，有冇考虑到咧？系咪先？啊，唔好话三个礼拜，三个月都未先得。我谂强制啱啊！特首今朝讲，叫啲人落楼啫，都有好多唔同意，根本就好多自私嘅人，啱唔啱先？嗱，我好多朋友话，点中咗都唔去报噶，点解？哇！咁我點揾食啊？係咪先？嗱，你除非強制點咧，每人派一萬，你出嚟強制啦。啊，我諗排曬隊，唔使三個星期搞掂曬。 Okay, 你覺得係咪特首呢個決定係咪應該早啲講俾我哋聽咧？嗬，即係過幾月前佢喺度吹風，又話要做 檢測。我想問下啦，早講好多人話點解唔做？係咪先？嗱，又一個問題。系先？你哋啲议员啊，或者咩？点解唔企翻喺人哋嘅角度谂下咧？ Okay, 好多谢晒何先生嘅电话吓。嗱，睇翻成个全民检测嗰个嘅讨论啦，其实喺特首林郑月娥咧，系喺二月嘅时候咧就讲话系三月会做呢个全民强制检测。之后咧，其实就传媒啊吓多次都放出唔同嘅消息啊，咁就话啊唔同嘅日子咧，政府就会做全民检测啦咁样。咁啊引起一啲社会关注嘅。咁之后咧又有一个讨论咧，就系应唔应该禁足吓，因为即系政府又曾经讲过话。啊，都唔排除会禁足做呢个全民强制检测、又引起一轮嘅社会关注。咁之后咧，仲记得咧，就系有啲专家就开始出嚟讲，就话啊，其实咧，应唔应该喺疫情咁高峰嘅时间去对做呢个嘅全民强制检测咧，俾你揾到晒啲确诊患者之后，咁又点样去处理佢哋咧？吓，系咪应该等到去四月吓、即系可能系个疫情系回落嘅时候，先至做呢个全民检测咧？又有一轮讨论吓，到而家。而家咧，特首嗰、那个暂缓嘅理由咧，就系讲紧话香港唔够呢个社区组织嘅能力啊。但系呢个问题又好似唔系回应紧之前嗰啲嘅讨论噶吓，即系如果你系话香港嘅社区组织能力吓、即系需要有数以万计嘅人手先至可以处理到全民强制检测，譬如话系资讯科技啊、司机啊、纪律部队啊等等呢啲。啊，其實就唔係回應緊嗰個即係時機啊，嚇，或者係咪禁足啊，即係禁足俾唔俾人買嘢啊，即唔係回應啊呢啲討論啊，其實係呢個社區組織能力咧。就永遠咧都係問題，你都係存在。即係你由二月嗰陣時講呢個嘅全民強制檢測，到你而家話暫緩咧，其實講緊社區組織能力咧，如果係有限的話，其實都係有限。 其實舊年開始講噶啦，個社區組織能力 因為去年已經很多人要求做這件事嘛，那政府其實是給了很多即係理由出嚟嘅，就話唔做嘅嚇。咁其實正正就係今日特首講嗰啲理由咯嚇。咁如果係咁嘅，你二月嘅時候開始爆嘅時候，你咪有人又話要做全民檢測，你咪應該要講啲理由出嚟，就唔係話等到今日先講咯。我覺得 係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又繼續留意啦。即係不過佢都唔係話咧係完全就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嚇，佢都話誒嚟緊都可能會再睇睇疫情嘅發展，睇睇有冇需要 嘅。但係好似你咁講，我哋個社會組織嘅能力咧，始終都係咁噶啦。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講其他話題。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康复者接种新冠疫苗有哪些新的建议呢？ 根据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的建议，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士如果受到感染之前已经接种了两剂或以上的科兴或伏必泰疫苗，康复之后就无需再次接种。 而未完成接种两剂的人士在康复之后就可以按年龄以及感染前曾接种的剂数在康复之后再接种最多两剂疫苗。 至于免疫力弱的人士，康复之后要接种额外剂次，接种疫苗的时间距离亦都要比一般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士要短。 5至17岁康复儿童及青少年可接种最多一剂伏必泰疫苗，但个别需要者，例如到海外留学，在知情及同意下可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 打齐针，防重症。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車嗰啲都係輕症病患者嚟嘅，盡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車你睇到完全係做曬安全措施，密封曬。同埋我接咗個客，不過送去荃灣一間酒店，咁臨走嗰陣時佢同我揮曬手，啊鞠曬躬咁嘅姿態，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㗎喇。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囉，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咁讲一讲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咧，就政府就系公布咗咧，就系关于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详情啦吓，以及咧就系推出咧新一轮嘅保就业计划吓。咁大家都关注到咧，就喺疫情之下咧，政府点样去支援咧，就系呢啲嘅受到疫情影响嘅行业啦，同埋佢哋嘅从业员嘅一啲生计啦吓。咁其中咧就系临时失业支援咧，就系讲紧话，如果咧就系你嘅人工吓系介乎2700元到30000元，咁而咧就系申请之前咧就系至少连续30日咧就系冇公开吓，又或者因为咧你嘅处所系受到疫情嘅措施嘅影响而要关闭咧吓，30日系冇开工嘅话咧。咁咧就可以申請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啦。咁合資格嘅人士咧就將會獲發咧一筆過咧10000元咧，就係俾佢哋去到舒緩呢啲嘅財政壓力嘅。咁至於咧就係呢個嘅保就業方面啦嚇，咁亦都係講緊咧就係一啲30000元留下嘅員工咧就可以即係如果一間企業入邊有一啲嘅30000元留下嘅員工咧，咁佢哋就可以咧就得到咧呢個嘅保就業嘅支援啦嚇，咁就劃一咧就每名員工咧就有8000元嘅支援嘅，咁就預計咧就會係惠及咧僱員110万至到130万名啦嚇，咁就其中咧就有一啲嘅係講緊5至7月嘅工資嘅補貼啦嚇，咁而咧。就是亦都可以今次呢就因为因应住上次有一啲嘅意见反馈啦，咁所以就剔除咗一啲呢就不受疫情影响嘅行业啦，咁推出咗两个呢个嘅咁样嘅计划嘅详情啦，就星期五呢就公布咗㗎啦。不过呢就跟住落嚟呢，大家嘅焦点就摆喺一啲啊，究竟係咪真係帮到啲行业呢？有冇啲行业係被遗漏呢？其中一啲呢就係譬如话啊，剛才讲临时失业支援啦， 咁佢就話個條件係需要嗰個嘅員工，嗰、那個從業員咧，佢係連續30日係冇公開啦。咁、但係咧就好多人就舉出，譬如啲散工咁點算咧嚇？散工佢可能咧就間中一兩日係有翻工，咁、但係佢都仍然真係好受嗰個嘅疫情同埋社交距離措施嘅影響啦。咁咁啊，當時咧政府就話咧係呢個係可以 酌情啦， 酌情咧去到從寬去到處理嘅。咁咁但係譬如有啲行業點算咧？譬如理髮業咁，嗱理髮業咧，我哋睇翻咧就其實喺上個月咧嚇10號，2月10號開始咧就被政府停業，咁咧就到最近咧就開翻啦嚇，咁其實咧前後咧就停咗28日，咁但停咗28日咧就 唔夠30日， 咁30日嘅要求喎，咁所以咧可能咧理髮業嘅從業員咧就未必符合資格咧，去到申請呢個嘅臨時失業支援啦。雖然佢哋個公司老闆都可以咧係申請呢個保就業嘅計劃，咁但係咧臨時失業支援方面咧，員工就未必合資格去到申請啦。 係啊，咁似乎就即係佢哋唔係幾好彩啦咁樣嗬。咁但係反翻過嚟睇咧，即係其他行業嚟講咧，譬如話就算美容啊。有好多譬如浴室啊等等，即係娛樂場所嗰啲咧，其實佢哋係跌咗入去即係嗰個受規限嗰個處所裏面嗰個時間咧，其實係長過理髮業好多嘅嚇。咁即係話其實佢都已經比某一啲其他行業嘅人咧，即係理髮業嘅人咧，已經係比較幸運少少啦，因為佢係唯一一個咧係唔需要禁嘅咁樣，咁直至係最近先至話哦，非法保都要禁埋啦，咁跟住咧禁咗都唔夠一個月咧又開翻啦咁樣，咁因此咧佢就嗰啲從業員咧就冇資格申請呢一個嘅即係失業救濟金啦嚇，咁但係咧就即係之前嗰幾多個月咧，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即係都一路經營開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即係你又可以即係講即係唔係話太差咯 嚇。咁、其實做親呢啲嘅補貼啦嚇、一啲政府嘅一啲舒緩嘅紓困嘅措施咧，咁總有好多討論咧，就係話啊，究竟唔同嘅從業員啦嚇，唔同嘅行業啦。大鋪細鋪啦，大企業細企業啦，佢哋可能受到影響嗰個程度咧，都係唔一樣。咁所以咧，就總會有一啲嘅討論咧，就係話啊，其實如果你劃一咁樣，譬如失業援助劃一就10,000蚊，保就業咧就每名員工話劃一就8,000蚊，係咪合適咧嚇？咁可能佢哋個租金嘅壓力咧，可能一啲大鋪啊、商場鋪咧。佢哋個壓力係更加大嘅嚇，咁所以其實係咪應該又要即係按住一啲嘅營業嘅規模啊，嗰、那個員工嘅薪酬啊，去到調整呢個政府嘅一啲紓困措施咧？ 咁就可能行政上會比較複雜啲咯，嚇、即係你逐個個案咁樣睇咧，即係你要理順曬所有嘢先推出咧，可能即係年尾都未必推出得到， 又要快係嘛？係 啊係啊。 好啦，咁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發表下大家嘅意見嘅。電話旁邊咧請嚟係理髮業嘅業界。咁有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江树林啊，江树林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头先我哋就简介咗， 大家好， 你好吓。我哋简介咗就系理发业啦吓，啲从业员咧就因为未停业够30日吓，所以就咧员工咧就申请唔到呢个嘅临时失业支援。你觉得点样睇？你觉得点样睇？ 哦，呢个系真系嗱，我啊觉得。好似有少少被取巧咁啊，因为如果你用10號到10號呢，其实係足够一个月嘅，只不过嗰个月份係2月份得28日，咁就即係唔合乎佢30日嗰个资格啦。咁对于行业嚟讲呢，所有嘅从业员啊，呢行嘅从业员啦，全部都down晒啊，基本上係因为以为係可以有支援嘅，结果係冇，咁所以个落差咧就真系非常之大啦。 想了解一下你哋即系行业嘅生态先吓，即系譬如你停业期间，有几多员工系一啲固定嘅员工，你要继续支付薪金嘅咧？又有几多员工可能系啲自由身，可能就即系冇开工咪冇钱咯？咁情况 系嗱，都嗱，大部分咧，其实应该我估啊，应该70%都系自由工嘅多嘅，系啦。即係30%到係固定人工嗰啲咁樣咯。咁因為你知道我哋呢行嗰啲髮型師啦，係咪？即係佢比較自主性就強好多嘅。即係同埋佢未必喺一間店裏面做嘅，可能即係 即係可能有啲客佢方便就去另外一間，呢啲客可能方便就去嗰間咁，變咗係即係其實一個合作性嘅形式嘅，即係大部分嘅髮型師同埋店咧都係一個合作嘅形式，咁就係通常係用嗰個拆帳方式去大家去分成咁樣啦。咁變咗就即係你話鋪頭嘅影響係咪好大咧？咁就其實又唔係話大嘅，因為你主要嗰個支出都係個租金啊嘛，係咪？即係雖然人工都高，但係就唔係所有人工都係俾即係喺鋪頭裏面付出曬。咁但係始終都係有佔若干嘅比例噶嘛。咁所以頭先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話誒呢個。有啲人話個補償有補償啊嘛，係咪？但係其實個補償咧，其實真係遠遠都未足夠嘅，因為你除咗個租，仲有頭先講嘅有三成可能一個固定人工，另外仲有經營成本噶嘛，有啲燈油火蠟啊各樣啊，即係其實係真係係即係唔少嘅呢個數字都。 嗯，我想問一問咧，嗱，即係個別員工即係嗰個失業。嘅即援助就你哋未必有啦，因为你哋未必即够廿八日。咁但系嗰个保就业嗰个，你哋可唔可以申请啊？即系俾雇主嘅 嗰 个。 嗱，根据上一次嘅经验咧，就系嗱，头先都讲啦，我哋呢行即系可能七成就差唔多系自雇人士形式拆账，即系 freelance 形式系咪？嗱，嗰啲人咧。就佢自己會有供強積金啦，係咪？但係佢自己供強積金嗰個形式咧，又唔屬於佢保就業呢個範圍之內嘅、哦，係咪？根據上一次嘅經驗咧，就係、是、又係大部分都係唔得。咁呢次會唔會嗰個條件都係咁樣咧？如果係嘅話咧，咁又係好失落啦。因為根據上一次嘅經驗咧，就係、是。自雇人士咧就有一個補助就係7000蚊啊嘛，上一次我記得應該係啦，係啦。咁但係上一次嘅補就業係9000蚊噶嘛，仲好似6个月添噶嘛，係咪？ 8000蚊。 咁嗰個落差咧又係非常之大喎，真係，係咪？ 嗱，而家就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對於你哋理髮業啊嚇，髮型屋、理髮店咧有一個嘅資助嘅，咁就按住員工嘅人數啦嚇，一或者兩個人咧就15000蚊，三或者四個人咧就係30000蚊，五個人或者以上咧就係50000蚊咁。呢啲嘅防疫抗疫基金嘅資助對你嚟講有冇少少幫助咧？ 有，梗係有幫助啦，因為真係可以起碼俾到一部分去租啦，某啲店係咪？有啲就可能即係較為細啲嗰啲，咁都可能係有翻啲人工啊嗰啲咁樣啦，係咪？即係但係總嘅嚟計咧，都係唔夠嘅，因為你最高都得50000啫嘛，係咪？但係你知道依家嗰啲租話，即係細即係可能三四百尺都可能4-5万蚊租啦。甚至乎大啲嘅可能7-8万、10万嘅租，咁你得50000系远远唔足够嘅。另外仲要某啲人工啊嘛，系咪？仲有灯油火蜡啊嘛，系咪？咁所以但系当然都好过冇啦，系咪？即系所以同埋你会知道我哋呢行真系手停口停啊嘛，头先所讲啦，系咪？所以你会发觉好多人咧就差唔多去要逼住要转行啦，有啲可能真系上门去同人哋服务啦。即係呢一啲咁嘅嘢，都係令到成個行業都係即係好似有啲好混亂咁啊！但係你知道我哋呢行真係手停口停啦，係咪？嗰啲人都被逼真係要去揾工做啦。 咁而家政府又最近又宣布放寬翻，即係啲非法保育開翻啦嚇。咁而家嗰個你個行業而家嗰個經營成情況係咪都有所好轉㗎啦？ 嗱，再。在停業的時候呢，我們曾經呢，我們又這個行業又幾即是一般都幾團結的。咁我們搞了一個問卷呢，都有成我們整個行業可能30000多人，但是我們即刻搞個問卷都有成1500多個回來的，即是覆回來的。咁大部分都是最好的一個要爭取的，就是要復業先。因為復業才可以真的找回到收入的嘛，是不是？即是店鋪有收入，做嘢嗰啲同事都有收入嘛，這個最緊要嘛。反而你話政府資助咧都重要啦，當然，但係最緊要都係嗰個要開翻工。咁嗱，結果咧，依家開翻工啦，我哋發覺咧就係即係喺成個行業裏邊咧， 未有疫情之前呢、 嗯、 你当一百啦。 嗯， 在疫情之后呢最多呢都是去返八十嘅啫。 嗯， 咁尤其是好浮动喎、哦、一下个疫情犀利呢又即刻跌喎、哦。 嗯， 冇乜即係和缓返呢又上返去八成咁啦。即係变咗系即係都系得返八成。咁依家正式真系停咗业之后开返啦。咁呢又但系有个问题呢就系、是翻工嘅同事都唔齐全、哦，即系虽然开得翻工，因为可能有两成去咗做咗第二个行业先， 系咪 ？OK，OK， 时间关系啊，同江树林倾到先，多谢你吓。江树林咧就系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